优先事项，又重申加拿大是法治国家，尊重对引渡条约的承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5%。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国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南国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吹东南风4至5级，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美国是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1.19，瑞士法郎0.969，澳元0.688，加元1.305，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67，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3.96美元，卖出156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来到6:08，咁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边今天早上继续都是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起起身翻工翻学。翻学的朋友可能都是翻埋今日，或者、可能原来你都已经开始放假啦。不过咧，咁嚟紧啦，好快脆就会农历新年的假期，大家又可以轻松一下，都是的啦。 年尾的時間由聖誕節開始咧，就係一紮嘅公眾假期抌曬過嚟。不過咧，即係要休息嘅話咧，就盡快喺呢個農曆假嗰度休息好啦。如果唔係之後咧，要等到復活節先至咧有假放噶啦。好啦，各位聽眾，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希望今天你亦都可以咧，就係把握好好自己嘅機會。成日都話機會咧一走就冇咗，呢個的而且確係一個事實嚟噶。機會亦都經常咧就留翻俾一啲咧已經準備好嘅朋友，令到佢哋咧係可以運用好好地運用呢個機會。所以其實機會咧對我嚟講就好似一個人咁樣，佢好聰明，佢好叻，你要捕捉佢咧絕對唔容易。但係佢又心地好好嘅喎，佢只係會去到一啲咧就係已經準備好嘅朋友，然後咧俾佢哋加以善用。如果你未準備好嘅話咧，佢唔會嚟噶，因為咧佢只係會覺得我就算去到你身邊啊，亦都係浪費咗，甚至乎可能影響咗你添，幫你變咗做害你。所以凡事咧正面咁諗，你發覺自己機會未到咧，啊，可能只不過係因為自己裝備仲未足夠。預期係咁樣嘅話，不如好好努力裝備一下自己，當機會嚟嘅時候，好好捉住佢。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你不捉住它它就会走的了。它会走的时候你就未必捉得住的了。所以除了好地装备自己之外也都要把握时间。当它来到的时候好好地善用它，善用一个上天给你的黄金机会，然后发挥你自己的所长。 但愿在午夜陶醉，世界变恬静如水，过去那往事再飘远去，两眼合上懵懂的泪。但愿是眼眸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陪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离去，在我依稀的 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四分啊，收听紧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揾嚟一首嘅作品啊，我记得系嚟自电视剧集《袁振合》嘅主题作品。愿你今夜别离去，佢系黎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温暖和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以及是有雨的。而家1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 呢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有些人可能会对某一种的食物是会有敏感的，例如牛奶。牛奶过敏经常都是跟乳糖不耐症就混为一谈，不过其实两者并不一样。牛奶过敏是指对奶蛋白成分过敏，除了类似乳糖不耐症的肠胃症状之外，亦都就会引起一些叫做并发的哮喘、异位性皮肤炎、部分的麻疹、血管性水肿、呕吐等等常见的过敏征兆，大多数都是发生于幼童时期，成年人相对稀少的。而乳糖不耐症亦都叫做就乳糖消化不良，或者就是乳糖吸收不良，是指人体之内不能够有效去到消化摄入的乳糖，并且产生不良的反应，例如就是腹绞痛、胀气、腹泻，常见都是成年人见到有乳糖不耐症的。好了，乳糖不耐症的成因是什么呢？永久性乳糖酶缺乏，以亚洲人最常见的，部分人在童年期过后之后，乳糖酶量大幅去到下降，终于就是在他一生入面可能都是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啊，暂时性的乳糖不耐了，身体短时间之内未能够制造足够的叫做乳糖酶。而曾经患有严重肠胃炎，曾经做过肠道手术，经常就服用抗生素，或者超过3个月没有进食奶类或者其他含有乳糖食物，都可能会令到身体暂时未能够制造足够的乳糖酶的。好啦，如果你话到咧，就系点样去到测试咧？有一种叫做氢气呼吸测试嘅、哦，咁啊等测试者咧就饮一啲咧含有乳糖嘅液体，然后对住一个密封嘅胶袋吹气，呼。乳糖不耐症嘅患者因为咧就小肠啊冇办法咧正常分解乳糖，故此咧就会产生大量嘅氢气，因此啊就会检验出比一般人多嘅氢气啦。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咧，就系用血糖检测噶，等测试者咧就饮一啲含有乳糖嘅液体，并且喺一啲饮用之后嘅2个小时检测受验者嘅叫做血糖嘅变化。如果患者嘅血糖没有产生变化，表示乳糖并没有正常被转化成为葡萄糖。咁但系呢个方法咧就不适用于咧就糖尿病嘅患者噶。好啦。如果你问到牛奶方面有没有代替品呢？植物奶其实是常见的牛奶代替品来的。植物奶包括什么呢？例如是燕麦奶、杏仁奶、椰子奶、腰果奶和米奶。 所以呢即係雖然有啲人就唔飲牛奶啦，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咧好嘅食物咧係可以取代嘅，即係好似成日啊之前咧，我哋啲素食專家就話到啦，咁啊有啲人可能食素嘅，甚至乎牛奶都唔飲嘅時候咧，咁啊佢哋都可以有其他唔同有營養嘅食物咧去到取代嘅，咁呢個大家就可以自己選擇啦。一首作品来自郑伊健，敏感。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成日都话年廿八就洗邋遢，距离年廿八啦，得翻两三日。好啦，你准备好洗邋遢未呢？如果未嘅话咧，就要谂办法啦。其实家居入面都有好多嘅地方咧，喺年廿八啊洗邋遢嘅时间咧，一定咧就要俾啲心机去做嘅。 啊，都有啲 tips 俾大家噶，例如咧，咁啊，所谓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抹布、扫把、地拖、吸尘机等等咧，要先啊，预先咧就清洁干净，而且一边打扫一边咧就勤力咁样去到清理嘅时间，时常保持住工具最佳嘅状态咧，大扫除先至更加有效率噶。另外啊，打扫应该咧点样呢，就系、是、由高去到咧就抹向下啦，方向都好紧要噶。可能你唔觉唔觉咧，会由下低抹翻上去，然后你就发觉啲尘咧会跌翻落嚟，咁啊叫做嘥时间啦，系咪？真系噶，灰尘会由上而下跌落嚟，所以咧要先打扫天花板，之后清洁埋家私，最后咧就抹埋地板。咁样做嘅话，家私地板就唔会咧就俾天花板跌落嚟嘅灰尘所污染啦。好啦，有一样要注意，你可能就谂住清洁咧最紧要快。要快嘅话咧，就系咁喺度喷清洁剂，喷完清洁剂之后咧，就会即刻喺度抹嘅。其实不论水渍、污垢、霉斑，使用咗清洁剂之后咧，都要俾佢有充足嘅时间，令到污渍软化分解，咁样擦起上嚟嘅时间咧，可以咧就系啊事半功倍。所以咧就要俾翻啲时间，简单地嚟讲啊，有啲污渍啊喺个玻璃嗰度嚟挤两下，等佢腌一腌佢。啊，跟住咧隔一阵，可能十分钟，跟住先至咧就将佢捽。你发觉咧唔使点用力捽啊，都可以将啲污渍咧就捽走噶啦。啊，其中一个咧就可以话系年廿八洗邋遢嘅重灾区，就系厨房嘅炉头。啊，如果你系用电磁炉嘅话咧，就比较上风凉说话啦吓，因为咧。你就发觉一抹就已经可以好干净，而且平时嘅清洁亦都唔需要太过花时间。煮食炉头，但如果你用嗰啲明火嗰啲咧，顽固嘅污渍咧可能周围都系，咁可以试下咧就用1:2嘅白醋加埋温暖嘅水，再用百洁布咧就搽上呢一啲嘅叫做白醋啦，洗下呢一个嘅炉灶，或者咧就用1:1:1嘅梳打粉、盐同埋水搅匀，成为一啲嘅膏状清洁剂。再用毛巾或者牙刷咧，咁啊擦擦擦擦擦擦擦，咁就可以咧就将佢擦到好干净噶啦。两个方法啦，喺清洁之后咧，最后都用清水同埋抹布咧抹翻干净，咁啊得噶啦。好啦，另外一个重灾区咧就系雪柜，雪柜咧就系藏污垢嘅一个地方嚟嘅。不过大家就平时唔好觉啦，咁大家应该咧就以混合啊1:1嘅梳打粉加埋暖水咧清洁一下雪柜嘅内部。再用清水再抹多一次，之后咧用中性嘅清洁剂啊清洁雪柜嘅外壳，咁啊雪柜嘅胶边咧，咁啊如果都发觉系有污渍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可以点咧，都系用湿布加上咧就系牙膏，咁啊将呢啲嘅污渍咧擦擦擦擦擦擦擦擦走，擦走之后咧再用呢啲嘅叫做清水咧抹翻干净，咁咧年廿八洗邋遢，你就发觉其实原来都可以咧非常之简单嘅啫。小朋友的玩具都要清洁好的吧，家长可以教下他们怎样可以用消毒酒精去到抹翻干净，保持干净，保持卫生。 成熟时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时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时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慨叹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迎接日后对不起，能再念旧，放开手，让四驱车亦走，由下个拥有阿基拉，机玩具，布公仔，连你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 时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时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时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 大多一岁， 大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 教导小朋友好好地清洁自己的玩具，都是令到他们成熟表现的一部分。 并非只有 六点半钟之前找你一首的作品，吴业坤玩具成熟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18宗，死亡人数增至4人。武汉市卫健委公布，再有一人死亡，死者是89岁男子，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的疾病。当地至今有198宗确诊病例，4人死亡，确诊的包括15名医护人员，另外有一名医护人员疑似感染，他们当中有一人危重。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说，肯定病毒有人传人，但有信心能够控制病毒，不会重复 SARS 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害。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将人民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世界卫生组织将会在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将疫情定性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信贷评级机构穆迪投资下调本港主权评级一级至到 AA3， 但评级前景就由负面调高至稳定。穆迪说，政府没有切实可行计划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内在体制实力低于早前的评估，也可能表明香港的体制在自治权方面的制约比想象中更大。特区政府非常不认同穆迪的评估，对决定深感失望，强调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认为穆迪有足够理据提出任何质疑。发言人又说，持续的社会动荡反映社会深层次问题，政府即将进行独立研究和检讨，也都正是积极和不同的背景、政治立场和年龄层的市民对话，虚心聆听意见，为社会寻找出路。港铁表示，一架751线轻铁列车昨日下午发生交通事故，事件中一名踩单车人士死亡。事发在昨日傍晚六点几，一架正是由中屋村站开往友爱方向的轻铁驶至青山公路和益源路交界的行人过路处的时候，依循交通灯号前进。期间轻铁车长察觉前方突然有一名踩单车人士横过行人过路处，即时响号和紧急停车。该名踩单车人士受伤，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事发之后，轻铁车务控制中心即时通知警方和安排职员前往现场协助。港铁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并对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有关轻铁车长已经暂时调离驾驶职务，以协助警方调查。美国国会参议院预料当地星期二下午展开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讯。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在审讯之前发布文件，形容弹劾是对美国宪法的冒犯。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两项弹劾条款都未能证明特朗普犯罪或者违反法律，不符合罢免总统的门槛。参议院应该迅速否决这些有缺陷的弹劾条款，还特朗普清白。众议院的弹劾案管理人亦都向参议院提交文件，批评特朗普危害美国安全和民主自治，强调必须将总统免职。又认为如果特朗普坚持认为参议院无法将他免职，将会是完全错误。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同有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6:36啊，吓咁啊，继续听紧咧就系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啦，直播室啊，继续咧都系白泉路陪住你哋一起起身啊，吓。出边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5%。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咧啊，又有好又有一般，二至到四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好啦，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Coffee Time 好紧要嘅，咁啊嚟紧就放假啦，咁啊而家梗系早啲吓睇下报纸讲咩先。头先话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二至到四啊，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环团健康空气行动咧，今日亦都喺香港啊，去年嘅空气质素上边啦，回顾翻啦，发现啊上年嘅本港臭氧水平大幅上升。咁年均臭氧水平达到每平方米54微克，创咗1998年有纪录以嚟咧新高。当中将军澳嘅叫做臭氧水平系全港最高。另外咧，咁佢哋亦都批评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即系啱啱读过嗰个咧 AQHI， 佢哋嘅计算方法话到咧未必有效反映到呢个 PM， 即系成日话 PM2.5 嗰个 PM 咧。极高而臭氧相对咧就较低嘅严重空气污染情况，令到市民未能够及时预防，或者咧就减少外出。佢哋就发现啦，本港西部嘅空气污染继续咧就较东部为严重啦。上年啊，路边监测站嘅平均二氧化氮水平就系每立方米79微克，年均啊 PM2.5 水平咧就每立方米25微克。这个数字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的 1.95 倍以及 2.5 倍的。当中屯门的 PM2.5 以及 PM10 水平呢就全港最高。反映着呢就邻近的发电厂、区域性污染以及交通排放的共同影响。另外跟2018年相比，今日上年全港臭氧水平大幅上升，当中路边监测站录得的臭氧水平更加上升 25%， 属于一个大的警号来的。而年均臭氧水平达到每立方米54微克，也都是自1998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以后呢即是见到地产商卖楼可能就说到啊位处呢就是 香港嘅东面，话到咧就空气咧就好过西面，可能会慢慢变成一个嘅卖点啊。环保团体咧亦都解释啊，今日臭氧数据系由二氧化氮以及咧就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产生出嚟嘅次生污染物啊。咁但系上述嘅数据咧，臭氧水平嘅增幅咧非一两年啊，天气问题影响，亦都反映住咧就政府对臭氧水平咧可以话束手无策噶，必须咧就制定政府啊。控制區內咧就係二氧化氮同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嘅水平，咁先至可以咧就抑制到叫做臭氧嘅出現嘅。政府2013年曾經發表過香港清新空氣藍圖，健康空氣行動咧就從空氣污染物嘅水平、心血管以及呼吸道疾病嘅緊急入院率啊，仲有咧就係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實施之後是否有效增進市民健康三方面去到分析。佢哋引述港大嘅研究指出咧，就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就不能夠減低長者心血管疾病嘅緊急入院率，以及咧就長者同埋兒童呼吸道疾病嘅緊急入院率噶。咁啊，能够同国际睇齐或者多啲嘅挂钩咧，都系好事嚟嘅。咁啊，空气质素咧就叫做人人有责。我哋面对住空气咁差嘅时候，有阵时咧可能真系出手无策。始终我哋都系人类，咁啊，我哋要减少呢一个嘅源头排放咧，先至能够咧就系做得到保护到我哋嘅世界，同保护到我哋呼吸嘅空气嘅。 So 一首歌曲嚟自姜涛嘅《一天多一点》，咁大家尽一点绵力咧，咁可以越做越好噶啦。嚟到今天早上啦，我哋先听听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嚟到我哋嘅职场陷阱嗰度啊，邀请到咧就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咧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Vince。 早晨。 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大家有儿有女嘅时候，最惊就系咩啊？喺学校嗰度咧都有啲欺凌嘅问题，你又惊佢俾人虾，但系又惊佢又虾人，系咪先？最好嘅和睦相处啦，唔好我虾你，你虾我。但系翻工嘅情况咧，其实都系一样嘅。喺我哋职场上。都有好多關於你就欺凌嘅問題存在嘅喎 ，Vince。 係啊，其實而家近其實近呢唔好話幾年啦，其實而家好多時我哋都有一個好大嘅題目啊，成日話 Me Too 啊，咁係 Me Too 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叫做職場欺凌啊。咁我哋好多時叫 workplace bullying。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題目，因為其實個範疇咧好大嘅。首先講啊，你會如果我講話欺凌。你会想到啲咩情况？你觉得系咩嚟嘅？ 欺凌啊，俾人哋羞辱啦，或者暴力啲嘅俾人打啦。 咁好少喺公司俾人打， 呢个好少嘅， 极端系有嘅。 可能系言语上面嘅暴力啦，网络上面嘅暴力啦，又或者系一啲无理要求一个同事做一啲额外嘅情况。其实呢个我觉得都已经算系欺凌噶啦，因为翻工咧有啲人真系。比较上可能静少少啊，唔出声啊，亦都唔系好争取自己权利嘅朋友咧，就好容易俾人哋吓，就觉得简单啲嚟讲，哇，佢林志志啊，一乜嘢就叫佢做咁样，咁呢啲其实都系欺凌嘅一部分嚟嘅，系咪咧？ 系啊，其实呢一样嘢系好大个题目嚟嘅，咁当然可以讲下啦，有啲咩叫做。统称要点样讲啦？咁其实咧，即系讲翻嗰个范畴，即系嗰个含义先。嗰、那个意思其实讲系个工作职场里边咧，嗱个人或者团体啦，即系唔系净系一个同事对一个同事，可能成个团体，甚至乎成间公司，对于同事或者下属，即系对于可能你就你自己啦，打工仔啦，进行一啲唔合理、一啲嘅欺凌、霸凌行为。咁啊，包括头先你所讲噶啦，言语、非言语、身体。打或者心理上虐待羞辱，咁可以系收收埋埋做唔到，但系你感受到，又或者甚至乎系公开咁去做，咁啊令到你咧感到有挫折啦， 困惑 系啦，好被威胁啦，羞辱啦，被孤立啦，甚至乎去到最极端就是受伤。咁好啦，做完呢堆嘢之后咧，系令到你对于你嘅身心咧系有好沉重嘅压力。其实咧，只要你有咁呢啲咁嘅遭遇或者感受咧，其实我哋都可以泛称为一个叫做职场欺凌噶。 咁啊，职场欺凌咧，我哋知道大概嘅范畴有啲乜嘢啦。咁但系职场欺凌嘅对象咧，又有好多唔同嘅人物喺度噶喎。我哋今日不如可唔可以重点讲下咧，就系同事之间。即系学校咁样，专系咧俾同学欺凌嘅。 系啊， 其实翻工嘅情况都一样，可以俾同事欺凌嘅，系咪咧？ 可以噶，通常就即系头先我讲啦，可以系一个团体或者可以系个人啦。咁啊，即系讲翻喺正常，唔好讲老板啦，老板可能比较正常啲。咁可能同事之间咧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嘅。谂我讲其实咧有佢成日。國際咧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咧去做好多唔同嘅調查，咁當然啦，好真係頭先所講嗰個範疇好大，咁講啲比較普遍啲噶啦，咁、譬如扭曲啊，成日都扭曲你嘅意思啦，然後就甚至乎係捏造一啲唔存在嘅錯誤啊，咁 即係簡單啲嚟講。善人一般 冇错啦，系啊，你讲得好听啲，系啦，咁呢个比较容易理解晒啦，系你可以话系抹黑，我唔可以，可唔可以叫抹黑咧？抹黑一个人，即系譬如啦，你讲咗一啲嘢，咁有个取向咧，系偏向将你啲嘢扭曲嘅，仲要系突然间系刻意咁曲解你嘅意思，咁呢啲系专登嘅，即系一定唔系你嘅沟通问题，咁呢个其中一样嘢会发生。我哋有时喺公司咧。都会你试下留意咧，如果即系唔系我哋公司啊，但系有时会有个情况咧，就系、是、某会有啲比较头先所讲个 target， 一个 target 咧，好多时就围住佢咧，就会大家可能一唱一和咧，去扭曲一个同事去讲一啲嘢，或者可能开会咧会系被 标签。 系啦，或者可能放线咁啊，就系放佢噶啦，就会系咁样。咁呢个其中一样，你只要留意究竟有冇时候会唔会有呢一种情况咧？有时唔好以为自己可能系个沟通有问题，呢个其中一个情况。咁当然啦，另外就算我唔讲，先讲过啦，未必系需要讲嘅。可能个个行过咧，对住你咧，可能反白眼啊，刮住你啊。个个都系咁样对住你啊，或者某一个同事啦。其实每一次咧，如果一个同事咁样特登咁，佢唔系你老板，但系咁样望住你，见亲你都黑面啦、翻白眼啦、 都唔开心。 唔开心噶，你唔知做乜事，点解佢会咁样对你嘛？咁其实咧，慢慢咧，你其实你个心里都唔好受嘅。咁通常你会点样讲？你会有咩个感想咧？个同事咁对你？ 我会尝试下再跟其他同事倾下。喂，我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人我自己不知道啊。会尝试去解决但不会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咯。 是啦，那当然你这些其中一样东西你去面对的方法啦。如果正如这样说有些比较静一点啊不敢表态啊。其实慢慢呢他会以为他自己是不是反而他自己做错、是不是他自己有问题。那这个就 好易逼人入絕路嘅，其實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你講緊成日欺凌咧，有時可能同一個行為咧，佢對於你可能冇效嘅喎。咁對於某啲人咧，所謂就係佢對佢嚟講就身心就可能有壓力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好多時點解我哋自己，譬如我哋自己 HR 咧喺公司咧，都會好留意呢一樣嘢，究竟有冇嗰個職場欺凌咧？所以成日會關心同事啦，傾下偈啦，咁係咪都要從中會發現到係咪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咁啊，可能头先我所讲啦，叫做今日中箭啦，俾人围住去插啦，系咪？咁但系有啲情况咧，倒翻转嘅，冇人理你。 哎呀 ，ignore！ 你讲乜都冇人理你。系你开会表达任何想法都冇人理你。 讲完一大轮之后咧，冇人回应， 甚至乎， 然后转咗 topic。 你乱讲或者傻嘅，边人咁样谂啊？跟住就转开话题。 最中意就系咩咧？开会嘅时候。唔系咁嘅，跟住開始咧，就完全否定咗你所講嘅嘢啦。 啊，系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咧，你以為好似好細啊，冇人理，從來都冇人理，或者啊，我咪真係太過即係 small potato 小鼠咧。咁其實呢啲情況咧，嗱，日積月累咧，都係令到同事會有個壓力嘅，即係其實慢慢係貶低咗你嘅價值。都係啦，好睇個人點樣去面對，但係呢一個行為咧，其實已經構成一個欺凌噶啦。咁再讲另外一啲方法，即系另外一啲情况啦。头先我讲过啦，直情系面喺个公众场合咧去羞辱啦，去咆哮啦、威胁啦。头先我所讲好似好极端啊，但系咧我自己处理嗰啲情况咧，系真有同事向我嚟投诉，或者唔好投诉到去到已经哭诉噶啦。真系同事之间嘅，因为大家喺公司里边咧做嘅嘢唔系净系同自己部门嘅，咁好多时都会同其他部门或者同其他同事去做嘅时候咧，咁啊可能有啲你有自己有啲嘢要同其他同事叫做交手嘅时候咧，中间唔可以话系咪误会啦，但系沟通上咧，你会听得出咧，或者有时听翻同事讲咧，系真系会有一啲叫做闹交嘅情况啦，去到人身攻击啦，咁可能讲紧系唔系一次半次嘅喎，系每一次咧好快就已经去到人身攻击嗰个位噶啦。 人身攻击就好唔啱， 好唔啱， 因为已经系完全丧失咗理性， 系啊， 去到倾一件事，你纯粹只不过系唔中意嗰个人而去做一啲伤害佢嘅事。 系啦，可能咩为之人身攻击咧？即系当然唔系讲紧你个外貌，即系讲你好极端，但系讲紧系譬如话，其实攻击你都唔明你。咁蠢嘅，讲咗好多次㗎喇喎，咁其实真係呢一类应该留为人身攻击㗎喇，你话一个同事蠢係咪？咁中间可能佢 get 唔到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但係呢对于同事嚟讲听嗰个呢真係可能会好觉得好羞辱嘅。係啦，咁之后就慢慢睇个同事点样处理啦，咁其实呢一样嘢呢呢样嘢反而唔成日听嘅，都成日听到同事有事，间唔时我都会听到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咁通常我哋当然都会同翻同事去，即系去了解啦， 尝试和解。 系啦系啦，咁但系呢、這个即系之后我哋有时间可以再会讲下，究竟我哋同事面对见到呢咁嘅情况，可以有啲咩选择，或者啲咩处理，或者边个会帮到你咧？咁但系头先我所讲咧，呢啲就系比较有呢个情况嘅。嗱，因为我讲过啦，另外一样嘢咧，我当同事真系好勇敢到同。老板讲或者同公司某啲高层或者有一个比较专门嘅叫做独立调查咁去报即係去有㗎。 都有个委 员会。有㗎好多公司係呀、有呢啲比较大型嘅公司呢通常有比较独立嘅调查即係会咁去处理呢一啲嘅欺凌情况嘅。咁好啦 如果因為通常咧會做調查噶嘛，咁啊對方會知啊，即係或者當事人會知咧。咁如果咧當事人之後咧走去騷擾證人，走去咧用唔同嘅方法咧去恐嚇又好，或者咧去俾啲壓力又好咧，令到希望咧舉報嗰個人唔撤銷啦，或者撤銷個檢控啦，撤銷個投訴啦，其實呢樣嘢咧都可以係構成一個職場欺凌嘅。 哦，咁樣又係一個欺凌。 系啊，呢个叫做报复，我哋归纳为一个叫报复行为。 咁、哦、啊，同事同同事之间都有好多唔同欺凌嘅例子嘅。咁、但系我哋首先了解咗同事同同事之间嘅问题先。我哋下一次咧又倾下有啲乜嘢欺凌嘅，又会发生喺呢一个嘅职场上面。今日唔该晒 Vince 先，拜拜。 拜。 欺凌啊，唔好嘅。打人都唔好，英雄嘅嘢放喺心入边先。 几多套小说或影画、卡通与漫画，将 Batman 讲到太夸。I don't know why。也是有最精彩那段，不该看勇士背后那座利马。Yeah， 非但失身过，总有些可怕。看手挡到点样挡吧，你叫我上，我马上去吧。手工请感谢一下。手攀上大厦，你靠托我吧，还好吗？问世上有几多爱会不讲价？能当蝙蝠侠好友，敢死的心定必有。为你做过的就像拒绝长寿。无论你想拯救宇宙，或坐于木底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充当副手。这个宿命，你一句叫我挡一点，我挡一点，即使中枪我死也点。忍得住好衰，我怕暗线，奥斯卡颁给我最失色到底，不会跟你的性，就跟你八日高兴。能当蝙蝠侠好友，九死一生定必有。愿意待你好，就是拒绝长寿。无论你想拯救宇宙，或坐于屋顶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充当副手。不顾找理由，减少些难受，落泪后服务照旧。 这首嘅作品嚟自张敬轩《罗宾》。出面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啊。 能共你兜风到最后，谁怕当今晚没自由？全世界赞叹这位扶手，即使这烟霞窗，积分到最少的镜头是好友。乐于献丑，忠心照旧。 有啲咩事咧，就唔好打啦啊，唔好出拳啦吓。听歌咧，帮你出咗拳噶啦，我哋咧就可以倾下偈咁就得噶啦。好好地解决下这个时间先听马龙富邦的精选，转头晨光第一次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男生到男人。 明日放走我比卡超， 迎接日后 对不起， 再念旧， 放开手，让四驱车夜走，由下个拥有阿基拉， 换机玩具， 报公仔。

明白大家最重要就是呢一刻就是喂，最重要就是不要病、这个是最首要的。同埋有时候不是话不病就不病，你个气温都好影响。因为喂，睇翻咧天文台话咧年初五啊，即是你过完年之后年初五咧又跌到去 13度。是啊，即是气温嘅嘢都几难去到、啊、所以咧就要靠天文台咯。 同埋要自己调节一下啲温差啦，即是譬如、因为睇翻大年初一咧就19度嘅，咁啊去到初五就13度，都争、 都争几多啊？ 系啊， 天气嘅阵时咧都争几多啊？其实好似嗱，譬如阿 O 咁啦，声啊仲未系好得翻晒， 系最好嘅状态啦。 我哋好难咧，就系做电台嘅时候咧，做一个 live， 然后咧就去到帮阿 O 咧 tune 翻好把声。 系， 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做电台嗰种嘅真实性。 系， 网上边咧实在太多唔同假嘅消息啊，假嘅人啦。不过好彩啊！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英明嘅决定嚟嘅 ，IG 大家都有用啦， 系系系 ，IG 嚟紧咧就会开始咧就会将嗰啲嗰啲叫做 P 图啊， 哦， 就 block 咗佢， 哦， 系啦，咁即系例如 即系如果你有修图嘅话咧，就 会咧修，即系嗱，如果譬如有话 A 小姐啊修图嘅，咁、我咧本身都系已经有 follow 佢噶啦， 系系， 好啦，咁但系咧，因为而家出咗呢一个新嘅方案啦。咁所以咧，当我一 loop 到 A 小姐个 account 嘅时候咧，佢咧就会提醒我， 系 呢一个嘅 account 咧系不真实。 哦，哇， 亦都系有存在住可能有啲欺骗啊，各样嘢。 系，但系呢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嘅啫，可能整一两整，跟住呢啲修图嘅软件又可以再破解翻 IG。 暂时咧，咁啊 Instagram 啦 ，IG 咧，佢自己就话 P 图咧就。即係呢個議題咧，就宣布引入咗一個叫做錯誤資訊警告功能， 係 係啦，咁啊愛嚟咧就打擊呢啲嘅 P 圖嘅， 即係唔合乎商品説明條例啦。 係啦，咁 如果你鋪一個叫做青色嘅提子， 係啦， 你 P 到佢變咗紫色， 變咗紫色嘅， 咁唔啱啊嘛。 係啦，咁就唔啱啦。咁同埋咧，佢話有陣時咧，即係除咗要打擊呢個叫做散佈虛假嘅消息之外咧，咁啊最新咧，即係佢哋話到經過確認啊，佢哋啲照片就唔會 delete 你嘅，即係你擺上我唔會 delete 你嘅，但係咧就可能會出現一啲咧叫做黑色嘅影像啊，咁、要高人評，我真係好想睇 A 小姐，我以前都唔知道原來個 P 圖噶，哎呀 ，IG 提醒咗我，令到我恍然大悟， 即係內地嘅術語係拉黑屏 啊，叫咩啊？ 拉黑屏咯， 我唔识喎呢个真系 拉咗变咗黑色嘅屏幕啊， 系听到就会明白咯， 系啦， 好啦，咁而家咧就要见到A 小姐，咦 ，IG warning 我，有一个叫错误资讯警告功能，但系我又真系好中意 A 小姐嘅，于 是乎咧，我揿落去，我一定要揿落去睇下 A 小姐个样子，一揿落去嘅时候咧，喂， 哦， 露身真面目 啊！咁啊好啊，令到网上嘅嘢都开始真实一啲，系咪啊？ 系啊，嗱，如果你问我个人嘅话咧，我系支持嘅，我举脚支持， 因为你自己又唔系修图嘅。 因为嗱，呢个第一啦，我自己唔系修图啦。咁如果你想靓嘅，譬如你想影过士多啤梨靓嘅， 系 你咪影靓啲个士多啤梨，同埋你咪 铺咯， 你咪搵个靓啲嘅士多啤梨咯， 系系， 你何必搵个苹果？嘟按完一大轮，将个苹果变成士多啤梨，有咩味呢？ 所以网络上希望都多啲真实嘅资讯出嚟啊！ 系啦，哎呀，今日 Didi 添，如果唔系问下 Sammy 有冇修图啊嘛，系咪？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讲咗啦，今日咧就系 Didi 嚟嘅， 系 早晨啊 ，Didi，、 啊、 你好啊，先同我哋讲下交通嘅情况先。 好啊，咁啊，提提大家啊，今日下昼三点钟开始，元朗站咧就将会关闭噶，咁西铁线咧列车就不停元朗站啦，咁港铁会为乘客咧提供免费嘅接驳巴士服务啦，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噶。咁另外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去到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 另外江樂道中由於有水管急收啦，江樂道中東行去銅鑼灣方向喺康樂廣場慢線封閉嘅。 嗯，咁啊都係啦，咁啊今日特別要留意就係元朗站個。係 啦，三點鐘開始關。 三點鐘即係1500啊，下晝三點鐘咧就會休息啦，冇提供服務啦，係咪先？咁冇辦法啦，咁佢又想安全，咁係咪？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都有啲接駁巴士到時會提供翻服務噶嘛，係嘛？ 對對對，又係來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嘅。 係啦，嗱，來往呢一個啊，咁啊真係啦，啊 Didi 平時都有上下網噶嘛， 有 冇去到一啲嘅 account 咧，都覺得佢係 P 圖咁咩？ 啊，梗系有啦， 系嘛？你会羡慕啊，定系觉得啊，佢真系 P 得几靓啊？等我又 P 下先咁样。 我唔中意， 你唔中意啊？呢对真 的，我比较真啲啊，我人都好真啊，你知啊，我唔中意咁样去 P 样 P 嗰样啊，同埋假嘢对我嚟讲，我冇乜兴趣。 冇乜兴趣啊！即系识 Didi 咁多年，知啊，比较真实嘅一个人啊，非常之好。好啦，咁啊，唔该晒 Didi 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朝头早咧啊，揾到阿 Barbie 喺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啊！哦， 好似好耐冇见你喎 ，Barbie 吓， 我都有呢个感觉， 系咯，好似好耐冇见咁啊！你近来好嘛？你 我几好，几好，几好， 系嘛？咁啊，出边嘅天气点啊？ 嗱，出边咧，今朝早出到嚟咧，都觉得系微凉嘅，而且咧，就因为可能都冇太阳关系咧，就更加觉得咧，其实有啲寒嘅。 嗯， 虽然咧就唔大风啦，但系咧，其实咧呢一种清凉咧，亦都伴随住咧，我成日有时觉得咧，视觉同埋体感咧，都会令到个人觉得冻啲嘅。一来咧，而家就冇阳光啦，而且咧就多云嘅。 嗯， 二来咧就好似有一种咧都几湿湿立立嘅感觉、哦，即系同之前成日觉得会冬天个干燥啲个感觉有少唔同啊。 嗯， 咁于是乎咧，成日都话湿冻咧系冻啲噶嘛个感觉。 系啊系啊，而家湿度都高啊。 系啦，咁所以咧今朝早出到嚟呢一个室外嘅时候咧，就觉得哇，真系好似凉一凉嘅感觉、哦。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记住啦，唔好谂住咧，有时朋友仔咧好中意望住个窗咧，打开窗嘅，望喺出边，咦？好似啲樹唔喐喎，或者啲建築物都冇乜嘢，啲人又唔係著得好厚衫啦，咁於是乎咧就會覺得誒唔使著咁多衫嘅，應該唔大風就唔凍噶啦咁。咁但係今日咧我自己出到嚟體感咧就覺得唔係嘅，都寒寒地嘅，我都嗱嗱聲咧即係將條頸巾包實啲自己嚇。 哦，你啱啊， 係啊係啊，同埋咧而且遠處咧今日咧都唔算話有霧或者有啲咩煙霞，但係咧。即系硬系觉得咧，望前面嗰啲嘅山景嘅时候咧，就有少少咧，好似都系加咗个微 filter 咁。咁啊，唔知关唔关阴天事啦？即系可能光线唔够咧，就硬系觉得啲嘢冇话照得咁亮晶晶咁样啦。 哦， 所以就 系， 即系个咁嘅感觉嘅。 啊，加个 filter 啊，靓晒啦，系咪先？有阵时啲嘢咧睇得太清楚咧。就唔係咁好嘅，有時啲嘢蒙啲啊又好啲嘅。我今朝咧都同阿 O 喺度講緊咧，即係話 IG 咧，唔知 Barbie 我睇過呢個新聞話 IG 咧有一個限制啊 P 圖咧，咁啊會出示翻一個警示，就話啊呢、這個 account 咧係咩不真實啊，有 P 圖啊呢啲咁樣嘅。咁你自己係啊係啊，嚟緊、有呢啲咁樣嘅嘅措施喎，你歡唔歡迎咧你？ 我冇乜所谓，因为我自己 IG 全部都系风景相咁滞， 所以、哦、 我唔知道你对于风景相会唔会知道我 P 过咧？如果张风景相， 不过你啱啊，你啱啊，其实都有啲摄影师咧就话到，哎呀呢一、這个嘅叫做 function 咧出咗之后，有机会令到嗰啲摄影爱好者咧，佢哋有阵时都会微调佢哋自己嘅颜色噶嘛。咁、如果调节咗自己嘅颜色嘅时候，哎呀咁 IG 又会唔会当咗佢哋系 P 图啊？跟住咧又 block 咗佢，又会黑咗、掂咗佢哋嗰封嗰张相咁，都有呢啲嘅问题嘅。咁啊，睇下佢哋点样去到解决啦吓。好啦，你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唔该晒 Barbie， 转头再见。咁啊，出边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啊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啊大概21度，吹和缓偏东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咧就渐转温暖同埋潮湿。咁啊，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同埋有雨。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Barbie 就话出边啊冻冻地啦。其实我哋直播室呢度都好冻 啊。 今日咧，晨光大学带大家去一个咧再冻啲嘅地方啊。英国睇楼、哦。 英国啊， 系啊、 哦。 究竟当地嘅楼价又点去走向咧？ 系咪伦敦啊？ 讲多少少伦敦先、哦，因为近排啊皇室事件，大家再次聚焦喺英国方面啊，咁啊听下睇楼达人阿 Joyce 点讲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啊，年27嘅晨光大学咧，继续有啊，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你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咁啊，你比其他香港人咧更加早放假，你飞咗一转咧英国啦吓，已经，咁啊英国翻嚟带咗啲乜嘢咧？当地嘅楼市资讯俾晨光嘅听众先， 嗯，咁当然佢而家最热话就系脱欧啦吓，咁啊而家立立乱啦，咁尤其是当地嘅英国人啊，其实好担心噶，同每一个英国人倾，即系佢哋系睇唔到前景啊，系、 哦、 啦，即系佢哋亦都好担心啊，即系好多问题现身啊，甚至乎即系要啊，即系俾好多钱嘅出嚟啊咁，咁好多嘢担心。总之你一倾偈就知道咧，嗯，佢哋对未来咧，即系肯定咧唔会喺呢段时间入市吓，咁、嗯、啊当然放唔放楼咧就未有决定啊。咁啊亦都咁讲啦，当地嗰个经济咧，其实因为佢呢一次嘅脱欧咧，其实已经即系好多公司啊或者好多嘅大企业啦，系有部分嘅人咧，即系离开英国啊。咁、嗯、因为始终好多牵涉到啊，即系佢哋嘅签证啊，或者佢哋嗰个合约问题啊。咁所以其实咧，嗰边就喺个楼市里边咧，我觉得会有少少乱嘅，系、 嗯、 啦。乱嘅意思即系话，连个业主咧自己有时都唔肯定系放定唔放啦。但总之就睇唔到吓、啊、未来有很好嘅即系前景啦。咁所以咧，如果咧有啲朋友真系想买英国楼咧，其实某程度上咧都系一个好时机嚟嘅，喺我角度、嗯咁但係當然嗰邊咧就要守一守啦。始終如果佢真係啊脱歐咗之後啦，咁其實衍生嘅問題咧先逐步產生，而家係未傾得完全清晰嘅。咁、嗯、一產生嘅時候咧，其實會有機會有負面影響。咁當然你話而家呢個係咪最底啊？咁冇人知啦嚇。咁、 嗯、 但係如果真係有最底再落嘅時候咧，咁大家就要即係緊守咯。如果你真係買入咗個物業，咁當然你話會唔會回升咧？而家初步其实很多东西不清晰，包括英国人自己都觉得不清楚，所以就短时间我看不到他会急升化住先啦，咁但系你话要用几多年去修复咧？咁其实就要睇下即系吓手上啦，要做啲咩事情出嚟啊，同埋咧即系各方啊、各国啊，点样去配合呢件事咯？咁但系我睇翻啦，里边嘅楼价咧，普遍咧真系会软化一啲嘅，我睇过。咁亦都啦，好多朋友啦，最熟悉嘅伦敦啦吓，咁啊里边咧亦都好多嘅二手物业咧系抵买嘅。 哦，呢一段时间真系可能有啲朋友啊放定啲嘢啦，因为唔想再做英国人啊，想做欧盟嘅护照咁样，系咪 可能翻去啦咁样，咁所以就买楼啦。咁、 okay, 啊、嗯、变相咧会有真系有一批咧系呢类别嘅物业咧放出嚟嘅。咁、 嗯、 啊最紧要就系啦，佢哋嗰啲业主亦都楼价唔会相对嗌得贵啦呢段时间。咁、 嗯、 我又觉得 要钱唔要货啦，依家真系系嘛？ 要货啦。咁、嗯、啊撇开汇水啦，即系唔算贵啦，而家都十个几啦吓，咁啊虽然已经上咗少少啊，之前九个几嘅最低吓，咁啊但系而家都确实都 OK 嘅，咁但系咧喺英国买楼咧就好多嘢要注意事项啊，因为佢哋嗰啲契约啊，即系复杂度咧比香港繁复好多吓，最重要就系律师贵，律师费咧就系超贵，系、 嗯、 超贵咧，即系意思系比香港嘅律师费咧贵好几倍啊， 系系系， 咁所以咧， 但系佢啲律师会认真啲啊，譬如你喺香港买楼咧。唔係話香港啲律師唔認真，俾你嘅時間太短。 有時香港買手啫，我哋覺得 好快，真係對一對業主身份證對完之後簽完之後，喂、哎，差唔多啦，哦 ，OK， 恭喜你，跟住就走，兩分鐘唔夠，但係嗰個手費，哇，全世界最好賺嘅錢，細個點解唔努力啲學讀書讀咯？ 係啊，咁嗱，英國律師咧就冇咁快，兼且係好慢嘅， 哦，慢添， 好慢版嘅，咁、 okay、 同埋咧同我哋香港買樓。真係好大分別咧，就係香港咧，你話落訂，跟住就14日咧就要落個大訂啦。咁佢哋唔係嘅，咁啊即係 before 你哋落訂之前咧，佢去睇契先嘅，就唔係落訂先。咁啊睇契先有啲咩問題咧？就係咧可以好長，咁啊即係由可以一個月啦，到幾個月我都見過啊。咁因為咧有時啲契咧唔係話你一買嚟就完整噶嘛，咁啊始終又補下契啊，咁啊又問下即係業主啊攞下呢樣文件嗰樣文件咁啊。要時間，咁其實香港啦咁急促啦，梗係唔容許有一個未落訂，但係就睇契嘅真空期啦，即係可以成日、即係我哋叫反價或者唔 賣啊咁啊。英國人就好啲嘅，即係呢啲情況咧，當地律師就話少嘅，係啦。咁但係咧又唔代表會冇嘅喎，因為亦都有曾經試過咧，係要俾律師費去睇契先㗎。嗱，留意翻啊，即係你俾嘅。咁俾完之後，亦都有業主係唔賣嘅，係啦。咁 即係純粹單純咁樣睇完契，跟住俾完嗰個手續費或者蘇波叫律師費咁樣啦。咁跟住就决定唔买啦，个契好古古怪怪咁样，系咪？ 系啦，咁啊点算咧？冇得 退噶啦， 冇得退噶，因为律师费咧吓，点样都唔会退噶，即系咁呢个就好大嘅，即系香港人对于呢一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啊。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就系试过啦，咁其实佢啊睇中几间嘅，咁啊开始睇第一间先啦， 有实力 啊， 睇中几间？ 几间啊？是但买一间啫，系啦，啊咁啊，即系只不过有第一嘅选择，第二选择，咁啊睇咗第一间之后咧。俾几万蚊噶啦，点知业主话唔买，咁我睇第二间嘅时候，个契有啲问题，又唔买，到第三间嘅时候咧，跟住又系唔知点样个价钱啊，定乜嘢咧，即系倾唔啱啦，咁啊最终系买唔到楼嘅，咁但系就使咗100,000啦，已经。 哦，100,000港币啊！ 港币啊！ 睇咗三间屋。嘅律师费，三间最后唔啱心水，或者因为一啲其他因素啊，咁样 嘅， 好，跟住哇用咗100,000咁， 系啊，都系未买到， 哇，都几奢侈， 系啊，呢个奢侈嘅消费嚟噶，咁但系你又唔可以冇呢个阶段噶，因为律师系唔会俾你话你落顶系唔得嘅，因为其实佢落顶咧就好似香港咁啦，已经绑住咗嗰个合约啊，即系被绑住啊，咁咧就好多衍生好多法律问题，所以咧啲律师咧好审慎嘅。一定要你俾咗钱我先啦，我帮你睇清楚到契有冇瑕疵啦。咁而英国啲契咧，好普遍 compare 香港咧，系瑕疵多好多嘅。 哦，系啊。 点解咧？因为香港咧就新楼多啲啦，咁啊旧楼其实喺香港越嚟越少噶啦。咁但系咧，英国咧全部都系 旧楼、或者有一定嘅历史噶啦，可能。 一百啊、二百啊、三百啊呢啲 閒閒地係嘛？ 全部唔准拆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咧用香港 concept， 哇，英國投資舊樓好冇？sorry， 佢哋全部古蹟嚟嘅，唔拆得嘅，保育得好緊要，仲要咧係出邊咧啲窗咧，如果你拆咗佢咧，換隻新款而家嘅鋁窗咧，咁你將會被出信啊！你一定要揾翻100年前嗰個款啊！所以建議大家係維修嚇，唔好拆。咁呢啲咧雖然好細節啦，咁但係其實好多香港人真係唔知噶，唔覺意咧。就中咗，即系佢哋啊，即系嗰个即系买楼嗰个 唔可以话圈套或者陷阱啦， 系啦，即系可以佢哋个规则系啦，即系去到外国咧，即系我哋叫入乡随俗，一定要咧要了解咗佢哋嗰个 culture 先买。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有少少即系多咗少少嘅费用咯吓。咁呢个大家要留意啦。 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咧就又系学识下啦，可以当第一浸嘅资讯认识下。喂，究竟？第一首啦，即系阿 Joyce 啱啱落机冇耐咁啊，翻到嚟到港台呢度就同我做访问，咁啊讲翻喂英国当地嘅情况系点啦，咁啊楼市方面嘅情况系点咧？英国人点样睇自己嘅前景咧？再加上就系、是、投资英国嘅物业有啲咩基本要注意一下啦，咁啊再深入一啲，你可能就要自己请教阿 Joyce 或者继续留意住呢个环节啦。系啊，星期二嘅晨光大学啦，咁我早上。继续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荣师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学， 我比较青葱，我比较矮，我比较高，我终止发育，我拥我的好，我喜我的梦，我轻你的，我心中的那需要认同。世界如有排斥，哪怕要成为公敌，我以我的古怪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由你呼应，呼应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

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一。讲一节港铁嘅消息先啦。西铁线今日起咧，下昼三点起啦，元朗站将会关闭噶，西铁线列车不停元朗站。港铁为乘客提供免费嘅接驳巴士服务啦，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返坪石，近住顺利村一段车多，龙尾龙窝村；渡船街天桥去返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好，落地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铜奖 石咏丽 Super S， 银奖 周国贤， 金奖 陈建安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 冯允谦。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自信信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信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嚟到7:36啊！早晨啊，欧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听众 系早晨啊！吓，嗱，我哋之前咧咪成日都大家都好关心咧，澳洲嘅山火 啊， 系啦，咁啊，你又会见到，譬如系网球手啊，其他嘅运动员咧都话到，比赛咧奖金都唔要啊，攞翻啲钱咧去到赈灾，即系帮下呢个山火带嚟一啲嘅叫做救援啦、之后嘅一啲嘅救援嘅工作啦，咁样好啦。咁啊，山火嘅问题咧都仲未解决，澳洲又要面对第二个更加大嘅问题。 做咩事？屋漏兼逢连夜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咁佢哋而家又面对咩问题咧？好啦，就系、是、大雨同埋沙尘暴嘅问题。 哦，依家又太大雨啦， 而且仲有冰雹嘅问题。 哇！ 啲天气咧可以话咧，非常極端啊！好啦，我哋淨係講緊咧，譬如維多利亞省啦，咁啊連夜都係落雨啦，咁冇錯嘅，落雨的而且確咧可以幫到咧就係山火咧，咁就可以撲滅佢啦，多啲嘅火頭咧，咁啊熄咗佢啦，咁啊，但係咧亦都有個問題啦，暴雨啊！亦都令到咧嘗試揸車即係駕駛重型機器進入受山火影響地帶嘅救災人員咧，揸唔到入去，或者夹硬揸入去咧， 又是面對第二更加大的危險的問題。 嗯嗯， 所以這個呢即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些叫做落了一陣雨之後山火都未必完全不可以因為叫做落雨救熄了，還有一些山火呢是繼續就燒緊的，這個呢已經是由於即道路有一些阻塞啦，落雨啊、冰雹的關係，咁令到救援人員啊去唔到，已經成為咗一個問題啦。另外咧就係而家咧都話到啦，好啦，佢哋咧又有嗰啲嘅叫做沙塵暴啦， 係 嚇洪水啦， 哇，全部講真嗰啲都叫做搞唔掂嘅嘢嚟喎， 係啊，都幾麻煩啊。咁啊，始終咧嗱，講翻呢一個睇翻呢個嘅叫外電咧，佢哋亦都講到啦，澳洲自從咧上年九月開始咧就有呢個干旱同埋山火之後啦，咁啊而家咧亦都咧就係要迎接啊。百年一遇的暴雨，一方面咧，令到火可能即系缓减少少，但系另外一方面咧，亦都要担心啦，引发洪水啊！咁首都坎培拉咧，寻日咧就亦都有冰雹落过落嚟添，啲冰雹几大咧？成个高尔夫球咁大嘅， 哇！ 咁啊揼落去个城市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架车咧都俾佢哋整烂咗，破坏咗啲汽车。咁另外亦都见到咧。其他嘅省份啊，咁新南威尔士省一带咧，更加出现咧沙尘暴。 哇！真系好似拍紧荷里活灾难电影咁样， 有相啊！ 即系呢啲情况真系极端天气。 呢、這个真系有图有真相，摆上网咧，即系 I G 都会有一认，佢唔系 P 图。直头咧有张相咧，有个细路女啦，喺个草原嗰度咧， 系 望住一大层嗰啲沙尘暴。呢啲相其实通常都系影北京嘅啫。是不是，但是现在澳洲的沙尘暴是很恐怖，是泥黄色的沙尘来的。 看到那张照片都很震撼，真的好像啲电影劇照那样。 是啊，真的。 报章直情用末日去形容。 是啊，用末日去到形容的。现在这个恶劣的天气已经令到当地过千户停电了。民众由于你又落薄喎， 係 咪先？咁你高爾夫球咁大喎， 咁你都唔會出街啦。其實 係啦，咁又要匿埋。咁其實咧，氣象局咧已經向多個嘅省份咧發出咗一個叫做嚴重雷暴警告。 嗯， 我哋有雷暴警告啦，當地咧有嚴重雷暴警告。咁亦都咧就係警告咧民眾可能咧會有洪水泛濫嘅情況出現嘅。咁你呢頭擔心完火，嗰頭咧又要擔心埋水，咁啊都係。嘅幾慘烈，我覺得個情況需要我哋更加多嘅關注先至得㗎。好啦，冰雹除咗頭先話到啦，揼爛咗啲車之外啦，咁佢亦都咧就擊碎咗好多人屋企嘅窗户啦，打爛咗佢哋個屋頂。咁你知你有個屋頂可以避雨，可以擋下呢個冰雹，屋頂都俾佢揼爛埋，係啦。咁所以咧呢個又係一個大嘅問題。好啦，重要咧就係、由於今次呢一啲嘅天氣突變嘅關係啦，喺新省南山市咧有一個嘅24歲嘅男子啊，同埋一名16歲嘅少年咧，亦都係俾閃電擊中嘅， 係 啦。不過咧就其中亦都咧就送院治療啦，咁啊冇講到佢哋之後點樣，淨係話到佢哋閃電擊中受傷，咁我哋當然希望佢哋咧就冇事啦。另外有啲嘅省份咧啊，頭先講過有沙塵暴，又有暴雨啦。咁而有啲嘅省份暴雨更加達到咧就180毫米，係啦。咁香港嘅黑雨警告就係每小時100毫米啦。咁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啦。 其實當地都好多華人 嘅喎。係啊，係啊，所以咪話到而家呢個時候更加需要咧，就大家譬如有朋友移民咗去澳洲啊，當地一帶，真係要多啲咧關心一下佢哋先至得㗎。好啦，咁佢哋都話到啦，乾燥以及咧暖空氣，星期三、星期四嘅時候又會隨風南下，咁即係代表咧佢哋當地啊，星期五嘅時候咧又會咧有一啲嘅落雨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咧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好啦，嗱，澳洲接連嘅天災啊，加上咧就係過度伐木嘅關係啦，令到氣候變化啦，嗱，當地咧獨有嘅鴨嘴獸啊。即係一種動物咧，鴨嘴獸咧，個嘴好似鴨仔嗰個咧，係啦。咁佢哋嘅生存空間又話到咧進一步收窄，係啦。咁有專家就指出啦，除咗咧就係之前袋鼠啊、樹熊啊呢啲，大家都知道一過保守估計都過5億啦。咁甚至有報道就話10億隻嘅動物， 即係大火咧，令到啲動物都冇咗個棲息啊、棲身之所。 係啊，咁而家變咗咧，棲息地鴨嘴獸嘅棲息地咧就大量流失，加上咧。有啲部分河流乾涸，咁、鴨嘴獸又要面臨咧絕種嘅危機。咁嗰啲樹熊已經救緊啦，咁袋鼠又救緊啦，咁 不過 有部分袋鼠又話要，因為同人類爭食物咧，你有冇睇過報道就話要要槍殺佢哋 嚇？ 係啦，咁啊， 因為唔夠糧食啊， 係費事爭水啊，即係唔想同啲袋 哇，真 係 好 人類爭 水，都幾傷感喎、啊！即係阿小柏，你頭先一路咁 係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唔開心嘅新聞。 最唔開心係咩？ 澳洲 冇嘢做得到， 嗯， 呢一刻、 嗯、 除咗即係你話。啊、即係送祝福之外啦、啊 嗯， 即係或者好似你咁樣講話，喂大家緊靠一啲就係話多啲打電話問一下，或者發個短信 俾多啲温暖佢哋。 係啦，澳洲嘅親友，喂問一下，喂好今日聽收音機聽到澳洲都幾大件事、啊嗯， 最緊要 係 啲冰雹咧，唔好打爛埋佢哋嗰啲發射站啊！ 係啊， 揾都揾唔到， 發短信都發唔到，到時哎呀，真係～臨過年先搞啲咁嘅嘢，係 啊！咁佢哋都話到啦，坎培拉咧，尋日都已經落冰雹啦，仲持續15分鐘。即係你就算揾笪地方，你匿埋咗，企喺度，企15分鐘，你就睇住叭叭叭叭叭叭咁樣睇15分鐘，其實係唔舒服嘅。好啦，咁啊，緊急嘅部門亦都咧就要求民眾啊，將嗰啲車咧就千祈就要駛離開啊樹木同埋電纜。之下咁要去返嗰啲有蓋嘅地方啊咁樣去到避一避嘅。咁呢個問題呢我諗而家澳洲又有網球公開賽啦係咪先。咁到底會點呢咁大家真係要再諗一諗幫啲澳洲嘅朋友先。但始終澳洲嘅問題而家呢個氣候問題發生喺澳洲啦。但係就氣候嘅問題呢係全世界人應該一齊去到承擔嘅、我成日覺得。咁所以我哋而家我哋喺香港啊都俾多啲温暖人哋。咁我覺得先至係做得啱嘅一件事啦。 相信，但没有知道。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先睇睇咧，就系一啲关于足球嘅方面嘅消息啊。咁啊，啱啱开始嘅今朝 sport 到你睇下啲开心啲嘅嘢先。咁啊，喺呢一个嘅英超方面啊，见到利物浦啦，自从咧领队高普啊喺2016年10月上场之后啊，咁啊将利物浦咧就逐步打造成为而家嘅强劲阵容啊。咁啊，球队喺主场出击啊，更加可以话咧就系难求一败。咁啊，自2017年4月23号啊，系2017年4月23号，咁啊，利物浦迎战水晶宫啊，喺先。开纪录之后连失两球，输咗波之后咧，去到星期日啊，击败曼联已经成为咗咧就系、是、哇连续啊1001日喺英超主场冇输过波，哇！一队球队能够有1000日唔输波，单单咧净系睇数字方面啊，咁啊，利物浦咧只要再赢多10场嘅话咧，就已经啊唔会再有任何球队咧就追得上噶啦。特别系讲紧今年嘅成绩。不过得意嘅咧就系啊，球队喺星期四嘅时间咧，咁啊将会去到咧就系狼队嗰度。咁啊10轮嘅比赛之后咧，咁啊正值咧就系目前啊次席嘅曼城啦。咁啊预计4月4号咧就会作客呢一个嘅曼城嘅，睇下到期时嗰个情况会系点啦。咁啊的而且确咧喺英超方面呢，见到利物浦呢，咁啊都已经喺个联赛杯嗰度呢，联赛啊嗰个嘅奖杯嗰度呢就攞住咗半隻耳仔㗎啦，咁啊应该呢大部分人啊都觉得呢就係实食冇黐牙㗎啦，咁啊睇下佢哋最后嗰个嘅成绩系咪都系正如而家呢所讲嘅都系一样啦。好啦，伦敦打比呢，咁啊叫做林柏特㗎，咁啊带领住呢就系车路士呢，咁将会呢就系迎战呢一个嘅阿仙奴嘅，咁啊英超开快车啦，啊星期三嘅凌晨尾场呢就有伦敦打比，咁啊车路士呢就主场啊硬撼呢一个嘅阿仙奴兵工厂，射手奥巴美扬继续呢就坐波监啦，咁啊影响住兵工厂嘅效力㗎，咁啊而且阿迪达嘅高位压迫战术啊，阿仙奴咧即系一班嘅球员咧，咁啊喺踢到中后段嘅时候咧，呢个真系要问阿欧啦。踢到中后段咧，成日都唔够气，好似走晒样咁样， 净系可以踢到半场波啊。 系啦，咁你一场波啊90分钟，咁啊踢得45分钟，我当佢半场休息翻嚟回回气。咁你踢60-70分钟啊，最后成日都俾人绝杀，就系因为唔够气咯，系咪先？ 系啊。 咁啊，相反啊，车路士嗰班嘅后生仔咧，可以话好气好力啊，咁啊可以咧就系贯彻到咧就林柏特嗰种咧全场紧逼嘅踢法。的而且确林柏特咧喺以前踢紧车仔嘅时候咧，都用一种咧几压迫嘅踢法嘅。咁啊加上佢自己咧踢远射啊，嗰个嘅能力亦都相当之高。咁啊变咗咧喺近传啦，或者喺渗透啊，甚至乎咧压迫啊，压迫唔到嘅时候咧，佢自己亦都可以咧喺外围做一啲嘅叫做抽击啦、远射啊，都可以咧攞到分。咁呢个亦都咧就系以前啊，即系叫做摩连奴带领住车路士一个成功嘅秘方嚟嘅。好啦，咁另外咧就系睇意大利方面啦，祖云达斯啊，咁啊主场咧咁啊2-1啊 打贏咗咧就係帕爾馬，咁啊聯賽取得五連勝，咁啊斯朗拿度再度咧就成為咗啊祖雲達斯嘅救星啦。咁啊金將咧梅開二度亦都協助球隊咧就係險勝嘅，斯朗拿度咧就入咗咧就奠定性嘅一球，咁啊佢同拍檔咧咁啊當然係開心啦。咁啊斯朗拿度咧喺全球嘅足球排名咧，亦都越嚟越高嘅。讲紧咧就系佢嗰个嘅入球数字啊，吓咁啊，早前咧曾经亦都公布过，咁啊，亦都咧就入咗十大嘅。咁啊，仲有好多嘅名宿咧，同佢一齐咧都系并列呢一个嘅名单上边。好啦，咁啊，除咗咧就系睇 C 朗之外啊，都系意大利。咁啊，另外就系睇下呢一位嘅球员，佢个名字咧就系叫做巴洛迪利啦。我记得咧阿欧啊都系几中意呢一个嘅神经刀嘅。 系啊，巴洛迪利依家有阵时都偶有佳作嘅，不过就踢啲中游球队咯。 系啦，咁啊。佢真系叫神經刀冇錯啊！因為今次重返意甲嘅布洛西亞啦，咁啊入替七分鐘嘅時候，都諗住咧佢應該有表現嘅。哎呀，點知真係估佢唔到啊！ 係 佢嘅表現咧係真係好好，不過咧係出場好啊！點解咧？好快脆就已經兩黃一紅， 哎呀， 真係陰公 沉住氣啊！ 換咗你入去咧，咁啊諗住你幫下球隊啦，咁啊點知你兩黃一紅咧俾人離場，咁啊最終咧咁啊和波，咁啊聯賽咧就五場贏唔到，咁啊佢曾經效力過嘅球隊其實真係響當當噶，利物浦啊、曼城啊、AC 米蘭等等嘅大球會咧，其實佢曾經亦都效力過嘅，不過始終都係呢一種咧叫做 壞孩子 啊、壞孩子嘅感覺 性格啊， 去到而家嚟講咧，佢都改唔到嘅話咧，咁似乎真係要揾翻一啲。即係好嘅領隊先至可以收服佢，就正如咧，好似齊天大聖都要唐三藏佢哋收服啦。如果唔係又搞唔掂， 係啊，真係要諗個好嘅領隊。不過巴洛迪尼嘅球員生涯都真係要好好珍惜啊嚇，因為都踢咗好多年波啦。要认真啲啦， 要认真啲啦、不过如果再唔认真啲嘅话咧，佢都即系随时讲紧系要挂靴噶啦吓。好啦，因为都年纪大啦吓，咁另外咧就真系睇翻咧就系澳洲网球公开赛方面啦。咁澳洲嘅山火咧都仲未熄啊，继续开赛。费达拿、威廉斯姊妹以及咧就大阪直美啊等等著名嘅球星，亦都喺寻日嘅时间出战啦。咁上年温布顿啊网球赛一名惊人嘅小将啊戈夫咧，咁喺首圈啊，亦都再次咧就迎战大威啦，并且再一次咧击败呢一位嘅前一姐，咁啊晋身次圈，咁啊可以话厉害啦。咁啊喺三月先至满16岁嘅美国小将啊戈夫，咁啊上年温网嘅时间咧打出一个好大嘅冷门啊，咁啊击败咗咧就同乡嘅大师姐，咁啊成为史上最年轻嘅球手打入大满贯嘅次圈嘅。好啦，今届澳网女单首圈啊，咁啊戈夫巧合咁样又再次咧就系遇上大威啦，咁啊两个人相差25年，咁喺首盘咧斗得相当之激烈噶，咁啊各自打出咧對方一個嘅發球局之下咧，亦都戰打到咧就去到 tie break 噶。咁啊，戈夫就以細分啊7-5咧，咁啊先下1胜。咁啊，大威最後咧，咁啊亦都係冇辦法啦啊，輸咗。咁啊，但係都要咧就係覺得呢一位嘅年輕新將咧都係非常厲害嘅。咁啊，另外啦，咁啊睇埋咧就係另外一位嘅天王啊。费达拿面对住咧就系另外一位嘅球手啊，咁就系史提夫庄逊，咁啊结果就以81分钟啊直落三盘咧轻松就晋级啦，咁啊亦都咧呢一场比赛入边见到一朋友，见到周杰伦 系咩？哇！头先先听完咗佢只歌， 周杰伦亦都特登去到咧就 澳洲嗰度，我如此相信 睇 波系咪？ 系啦，咁啊女单方面啦，咁啊卫冕女单嘅冠军大阪直美连同世威啊，同埋其他嘅球手啦，亦都就系一齐咧又有观战又有去到关心下呢一个嘅澳洲嘅天气嘅问题，希望咧就系澳网嘅网球选手将佢哋嗰个嘅叫做关心澳洲嘅天气变化嘅问题咧，呢个信息咧多啲宣扬开去，令到咧全世界嘅人多啲关心澳洲啦。时代流转这刻在这地，是否选中我？如何残缺？ 送上眼渐开，仍求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被思念唱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

平等機會多元共融行動，每個星期提提你平機訊息。 非華語生在現行制度上根本沒辦法有效學習中文的，所以平機會建議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加入應用學習中文、教授服務業中文以及本代實務中文。 香港電台第二台平等機會委員會美健康康全力推動，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李志剛、 TV、 羅敏莊、阿土美健康康。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啱啱好喎，时间8:08，星期二嘅朝早，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鹏仔， 啊，今朝好似好黐前咁样，阿小白，系，好耐冇见你，有几耐啊？ 几日 隔几日啫，真系，即系，啲同事之间相亲相爱都好嘅，啊，好啦，咁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啊，直播室咧，依家咧换更啦吓，咁啊，有阿 Barbie 林慧，同埋有我鹏仔程真鹏。冷雪出面的温度咧就18度，相对湿度咧83%嘅，都要注意今日嘅天气变化，好似几潮湿下咁啊。 系啊，嗱，今日咧大致多云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 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就渐转系温暖潮湿啦，真系春天嗰啲嚟，嗰啲嘅天气状况嚟啦。咁啊，农历新年又点咧？农历新年假期咧就会转凉，同埋会有雨嘅。咁啊，有啲朋友可能会少少着药啦，又话佢哎呀好啦，件大褛可以着咧，即系嗰啲咧。 但我麻麻地，因为要拎住件衫周围行，好烦。 系啊，又仲有嗰啲贺年礼品 啦，系啊，已经够多嘢拎啦。 开始买呢一个嘅贺年礼品未咧？我都有见到啦，好多啲就算系超市咧。嗰啲贺年礼品咧，好似一埲墙一埲墙咁样咧，冻晒喺度。其实真系卖唔卖得晒咁多啊？ 真系好难讲，我觉得。不过咧，而家唔系 曲奇饼都几埲墙啦。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而家唔系高峰期嚟噶。通常而家好多人中意咧，系去到人哋咁上下附近嗰度先买啊。 哦，我不嬲都系。 系啊，所以而家唔会系高峰期嚟噶。 但系真系，仲要系同一只牌子，嗰只牌子我都唔食啦。咁系咪真系咁多人买咧？有时候我都好。即係好傳統嗰啲牌子啊，咁啊，即係都拗曬頭嘅。咁啊，不過在商言商，人哋咁入得咁多貨啦，自然梗係有銷情先會咁做嘅。断股都唔会谂住做蚀本生意啩。 不过其实糖果咧，依家虽然话有好多礼盒啫，但系过年之后都冇话唔卖得噶。 啊，都啱。但系有啲包装就唔系咧， 但系而家好多都唔会系贺年包装，我见 系咪啊？咁啊，嗰啲醒目咯吓。 系啦， 我记得咧，以前咧屋企咧就会咁样嘅，就会喺过年嘅时候咧就做一啲咧就系自家制嘅一啲食物，咁就攞去咧系拜年。咁啊，好似咧叫做有一啲自己好獨特嘅嘢啦，即係唔使下下都又係買啲餅啊，又買雜餅啊，又買呢個生果咁。咁嗰陣時，我哋屋企係會整炸煎堆。 哇！ 係啊，阿嫲整啦。咁啊已經冇咗好耐啦呢件事。係啊，咁而家想食都冇啊，想食都難啊，真係。咁喺呢一個嘅過時過節咧，大家都好多嘢要做，要。搞嘅吓，咁啊，今天会唔会你都已经预咗啲时间咧？今日年27啦，咁啊，你嘅安排我啊帮你唔到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听众，你为屋企嗰个过新年嘅准备，我啊帮你唔到啦。但系如果你系投资者咧，可能我哋嘅晨光 财经第一线会帮到你。今朝请嚟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邓星兴 Kenny 嘅，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Hello。 系 喺度，喺度，好啊！咁啊，先同阿 Kenny 就睇睇寻日嘅港股表现先啦。系阿 Barbie 有啲咩指数可以同大家咧？先嚟重温一下先。 嗱，琴日咧港股咧就系高开咧超过百点之后就倒跌啦。咁啊，失守咗29点，收报28795点，系跌咗260点噶。咁啊，其实咧以接近全日最低位收市。 系。 咁啊，主板成交咧有1116亿。咁啊，系咪有啲其他？影响啦， 算系几好嘅 ，OK 啦， 个数量吓， 起码比早排好啲。 系咁个后市又会点睇咧？因为今个礼拜其实都接近啊过年啦吓。 系啊，咁就其实就嗰、那个中美贸易个协议都叫签咗啦。咁啊，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就似乎就初步就冇乜特别新嘅进一步系消息先。咁加埋就好似先讲啦，就系嚟紧咧放假啦。咁同埋就唔好忘记嚟紧咧，就除咗我哋放假之外，内地都会放假噶嘛。咁啊，内地同埋放嘅时间方面比我哋长噶嘛。咁所以有一段时间方面咧，就可能有机会冇咗呢个系北水咯。咁所以就可能嗰个系购买嘅动力方面咧，嚟紧可能就会大家会有啲担心，就可能会减弱啲嘅。咁、那个市同埋就之前都已经喺即系签呢个系中美贸易协议之前，其实都累积咗一定嘅升幅啦嘛。咁所以去到呢个29000点楼上嘅话咧，开始短期有啲获利都正常的。即如果咪冇嚟咁快升到就30000嘅咯，咁就變咗今年冇嘢玩嘅啦。咁所以咧就我諗都會係有啲回吐嘅啦，喺農曆年之前。但係我又覺得嗰個基調又唔係太差嘅，咁同埋成交都暢旺嘅。咁整體氣氛上邊嘅話咧，OK。因為點解咧？其實除咗話頭先我哋講嘅指數落翻之外咧，其實個別有啲股份啊、板塊方面咧，都仍然係向好嘅。尤其是同5G相關嗰啲股份咧，其實琴日得熱炒嘅。 咁亦都睇返嗰个嘅即係主板成交呢，如果一过千亿呢，咁又唔似话好淡静喎，即係唔係话个个等住放农历年假囉，放远晒手脚咁喎，係咪呢？ 不过就咁，即係可能就趁会趁假期之前，唔知係咪有啲 出货 边行获利咗啲啦。咁所以变咗，咁当然呢个系即係两睇啦，你有人沽亦都有人买，只有咁大嘅成交嘅啫。咁所以变咗就你話成交係1100亿，係當然好啦，但係咪一個全面全都係一個係即係正面啊，好多人買嘅信號咧，咁又可能有啲大户之前係低位買咗嘅話咧，喺假期之前有啲 profit taking 亦都係唔出奇嘅。 好啦，咁另外一啲嘅投資方向咧，就係呢個油啦，或者係買金啦咁。咁啊睇到咧近日咧，其實個金價同油價咧就有一個靠穩啊，一個上升。其中咧就係指呢個倫敦布蘭特期油嘅。其實係咪都反映緊呢個嘅市場避險心態仍然喺度嘅咧？因為仲以為啲中美貿易協議簽完啦，咁樣啲咩地緣政治，即係伊朗嗰啲又好似冷靜落嚟，咁應該唔使避險啦。咁但係又一個靠穩，一個又上升喎嚇，呢個金價油價。 黃金咧就可能都會繼，即係舊年其實黃金表現都係唔錯嘅，咁油反而一般啦，即係最尾因為有呢個係地緣政治，所以就令到佢就強翻少少啫。咁但係金咧就其實 OK 啊。咁最主要其實我諗就係都除咗你話頭先就避險因素之外咧，好大程度上就係因為今年亦都係咧全球央行都會繼續行一個比較寬鬆啲嘅貨幣政策啦。咁包括呢個係內地方面啦，你見其實都係幾即係年尾舊年年尾開始啦，都幾多啲係比較進取啲嘅貨幣政策。出翻嚟嘅， 要惠及啲中小企啊嘛， 系啦，咁啊变咗咧，就如果系全球央行都今年会行量化宽松嘅情况之下嘅话，大家就可能对啲商品啊或者啲实物嘅价钱咧就会睇得比较好啲嘅，咁所以变咗对黄金方面咧，我谂都仍然都系比较偏好少少嘅，但系。不過金同油都係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比較波動性會大啲嘅，同埋唔同股票啦，股票你可以睇翻間公司嘅盈利啊，計算翻去始終有一定嘅合理嘅價值喺度啊，咁同埋就算啊股價呢個係唔升嘅，咁我如果間公司盈利好嘅，我都有息收啦，咁變咗就個防守性相對會高啲。咁金同油咧就投資嗰時就要小心啲個波動性嘅問題。 係、我以為金價其實以買金嚟講，我覺得佢冇乜點大嘅波動性添，原來就唔係咁樣分析嘅。 除非你一係你就買實金嘅，即係一係咧金咧就過往嗰幾年嘅表現就係、是、一係就長期都唔喐或者低迷。 一行咧就行得比較快。咁、一般人哋如果投資黃金，好多時都會係咩㗎嘛？做一個可能期貨啊，或者係對按金即係孖展嘅制度去做。咁你就要留意翻個波動性，會導致到嗰、損失啊個情況會係比較大咯。咁、如果你買實金嘅，我擺喺牀下底咁啊，冇理佢啦。 就係諗住買呢啲嘅，淨係識呢啲病埋嗰啲。係啦，咁另外咧就睇下呢一個嘅財經嘅消息當中咧，有一個咧就出咗個消息，就係有關於咧係有呢一個嘅評級機構啦嚇，咁就將本港嘅主權評級就降至呢個 AA3 嘅。咁其實呢啲消息啊，作為投資者應該點樣去看待先啱咧？ 其實就最主要就對一般嗰個係而家我哋嘅投資者就影響直接影響就唔係太大嘅。咁但係會影響啲咩咧？影響啲即係大嘅企業方面咧，就如果佢因為嗰個主權嘅評級又會直接影響到一啲大企業方面咧，嗰個係信貸評級，因為你大係譬如喺香港以內嘅企業，你唔可以高過個主權評級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就有機會就令到嗰啲發債成本方面咧，就會係上升少少咯。咁但係就總體嚟講，就唔會話係好大影響住，因為始終都仍然係一個好高嘅評級啦。 嗯，都算係高啊 ，AA 三係嘛？ 係啊，高梗係高啦。 嚇、咁啊，即係變咗呢啲消息咧，就聽咗先嚇。咁啊，就究竟係咪要即刻有行動要做咧？就未使住嚇，慢慢再睇下。 同埋最緊要就是香港政府自己本身其實嗰個係大家都即係睇到係個財政嗰個係實力係仍然好充裕、好健康嘛。你第一外匯儲備同埋加埋呢個係嗰個財政嗰個係盈餘方面咧，其實係非常之龐大嘅數嘛。咁雖然有可能啊，大家會擔心今年會唔會有個赤字嘅預算走出嚟咧？咁但係都唔係話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同埋即係香港唔係一個結構性出現赤字嘅問題嘛。咁所以其實實質。影響到香港個政府嗰、那個公共嘅財政嘅話咧，其實就唔係咯。 係 OK， 咁啊聽過阿 Ken 呢個分析咧，咁啊大家理解啦嚇。咁啊今朝早咧再一次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勝興阿 Kenny 嘅。咁我哋咧就要再隔一個星期先再同你通話啦，因為下個禮拜二咧就 是、公眾假期， 公眾假期年初四啊放你一日假嘅。咁我哋咧就到新春過咗農曆新年呢一個嘅紅日之後咧，先再同阿 Kenny 咧就通話啦。需唔需要同我哋嘅神光第一线嘅听众拜个早年先 啦，即系希望咧大家呢、這个神光第一线嘅听众咧，今年啊鼠啊得嚟紧一年啦，鼠年啦、就呢个系赚多啲，投资咧就系得心应手嘅，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啊！ 大家咁话吓，好咁啊，过咗年之后再同你通话啦，拜拜， 好，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神光第一线，神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仲有几日就到鼠年啦！好多朋友都中意买年花摆喺屋企，靓之余仲好有节日气氛。至于每种年花嘅寓意，你又知几多？你又会拣边棵呢？最为人熟悉嘅，相信都系桃花啦。佢被视为能够催旺人缘同埋姻缘，而红色嘅桃花咧，广东人就会取其谐音，大展宏图。另外，好多人买嘅黄色蟹爪菊咧，调转嚟读就会变成菊旺菊旺，即系代表运气畅旺啊！另外，受欢迎嘅年花仲有代表大吉大利嘅年吉，有银有楼嘅银楼，代表步步高升嘅剑兰，仲有代表荣华富贵嘅牡丹，都相当多人选择噶。要留意嘅就系摆放年花嘅位置咧，都好讲究，记得要远离啲电器、暖气等会发热嘅家电，放喺啲空气流通嘅地方，啲年花就会开得茂盛啲、靓啲，同埋可以摆得更加长嘅时间啦。喺度祝各位花开富贵，欢乐年年。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カラオケしたいなと君が突然言い出す。 日本男歌手平井坚自己话，今次嘅作品302主要系因为一间卡拉 OK 房嘅编号，冇特别意思。不过卡拉 OK 房入边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爱情故事，可以系一个人失落嘅时候唱寂寞嘅歌，可以系两个人唱浪漫嘅情歌，亦都可以系一班人唱住轻松愉快嘅歌曲。 今次平井坚就唱出一只用吉他伴随住单纯爱情的感动情歌，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平井坚302。今日星期日本韩榜推介作品 He Like Can 30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又是彭爷爷要听一下啲唔同事情的呢一个事。好啦， 系啊， 咁就今朝轮到阿小白系咪啊？ 冇错啦，咁啊嚟紧就好快脆过年啦，系咪先？过年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准备定啲果篮嘅，咁啊果篮就去 有时咯， 系咩？ 间中咯， 我自己就中意咧送水果嘅， 都系嘅， 因为大家又可以即刻 系 啦，健康啲，大家去到嘅时候咧。梗係，哎呀，你真係客氣啊！哎呀，即刻切嚟食。 係。 咁如果你送餅咧，通常都係哦，多謝你，跟住又交換翻一盒餅。 老人家唔係唔中意餅嘅咩？ 嗯，我唔知道， 因为话个谐音似病字嘛。 哦，病啊， 哦， 咁点解咁多啲曲奇饼啊、杂饼、细饼？ 我唔知点解。 系啦，嗱，咁我今日咧想告诉彭爷爷系咩咧？如果大家咧选购一啲叫做苹果嘅时候咧，其实原来苹果咧，即系我之前去完日本先知，原来好多嘅品种嘅。嗱，全世界超过咧有15,000种嘅苹果嘅品种。 嗯， 咁。淨係講緊我哋覺得日本蘋果就青森最出名嘅，原來青森嘅蘋果咧都過幾百種嘅， 幾百種 係啊！ 佢點樣分啊？ 佢有啲咧係講緊咧係可能個面有啲一點點啦，有啲係特別大啦，有啲係特別細啦，有啲特別甜啦，係啦，有啲係顏色啦，有啲咧就係酸甜度又唔同啦，有啲可能將佢叫做混合咗之後又一個新嘅品種咁樣嘅。好啦，佢有啲嘅品種咧，原來都幾得意嘅。除咗係講緊我哋知道嗰啲好大個嗰啲咧，喺農曆新年嘅時候，大家就會將佢有啲好靚嘅公仔 pattern 咧，譬如寫住個福字。 之前近呢一兩年都有見到喎，嗬，又話係雷射。 係啊係啊，好多呢啲咁樣嘅叫花款啦，係啦，咁可以俾大家去到選擇。 招財進寶寫埋一個字裏邊啊嘛。 係啊，而家佢甚至乎咧多咗好多。嗰啲叫做大嘅叫做蘋果籃咧， 係 一個大嘅，跟住搭四個咧係普通 size 嘅。 但係嗰啲係日本直送咧， 日本直送噶。 但係嗰啲漢字喎， 嗰啲漢字，咁日本都有個福字噶嘛？ 哦， 係咪？ 唔該曬， 日本都有福字噶嘛？ 我成日以為嗰啲係內地嚟嘅啫， 唔係㗎，唔係㗎。如果你寫住清心願咁樣，咁嗰啲都應該係冇食。咁你咪去嗰啲， 但係都係招財進寶喎、 啊，證明佢哋幾識做生意啊？ 係咪㗎？係 啦，聽嘛，小白繼續講埋先。 係啦，咁佢哋咧嗰啲蘋果咧，我頭先話有好多品種啦，嗰啲品種咧多到咧有啲我都覺得幾特別添嘅。 係 嗱，例如我哋而家街 市見到好多都係譬如咩黃林蘋果嗰啲黃黃地色嗰啲咧，其實嗰啲都係我哋而家係咪 得蘋果一種 青蘋果？其實嗰啲應該叫做 但係定係你講緊嗰只咧係佢個面咧 黃黃地色嘅，係啦， 金水蘋果啊， 偏黃呢、這個都係其中一種 偏黃得嚟係有啲花紋咁樣嘅一點一點係咪 唔同花紋咧又 咁，所以嗰啲唔係青蘋果咯。 哦，係咯，青蘋果應該係 青色噶嘛， 嗰啲青蘋果 青色 係啦。咁佢咧有啲蘋果咧，除咗大之外咧，佢仲係好似一隻叫做千雪嘅蘋果，一千個千，雪地個雪。咁呢個千雪蘋果咧，暫時我喺香港都未比較少見，唔係好覺有。 好貴。 咁啊，佢唔係貴，佢係特別。佢嘅價錢咧，應該係同譬如我哋講緊嗰啲有一隻品種叫世界一啊，有啲品種叫富士噶嘛，係啦，嗰個品種嚟㗎，唔係牌子。係啦，咁嗰啲咁嗰只叫做千雪嘅品種咧，好特別嘅。佢一切嘅時候咧。咁我喺清心見過一次，一切嘅時候咧，佢好似有啲粉狀，即係我哋食嗰啲蘋果咪有啲爽，有啲粉粉地嘅， 爆啲粉出嚟啊！ 佢唔係爆粉啊，你切咗之後咧，原來佢好耐咧，佢都係唔會氧化，佢、 哦、 係一種咧不會氧化，可以叫做不會氧化嘅蘋果。咁、 哦、 我哋有陣時譬如 變黃， 係啦，譬如我尋日夜晚我切咗個蘋果啦，咁樣切咗蘋果之後咧，其實有幾分鐘咧，佢應該開始黑㗎啦， 係， 所以你要盡快食咗佢， 佢變咗瘦， 生瘦 有瘦色。 我尋日夜晚嗰只唔知點解咁鬼快啊！ 系咩？ 我轉個頭就已經， 但其實係冇影響佢嘅， 佢冇影響嘅，但望落去食落去都唔開心啦。 係啦、啊，你美唔美觀啫，只係 係啦係啦。咁啊，有啲蘋果咧，原來又唔係我嚟食嘅，有啲蘋果專係咧， 我 嚟做， 我嚟食， 係啦，我嚟做 jam 啊。 哦， 咁咪系我嚟食， 系啊，你即系唔系 jam， 唔系我嚟，唔系我嚟就咁用口食，系要经过咧，即系一个过程先至再俾大家食， 即系啲加工嘅。 系啦，咁嗰一只嘅苹果咧，叫做红肉苹果，一切落去嘅时候就好似我哋食嗰啲火龙果咧，咪有啲白色嘅，有啲红色噶嘛，有冇食过红肉火龙果？ 有啊， 系啦， 吓死我啊！食完之後咧，跟住咧自己啲 去廁所 大小二便咧都會變嗰隻色噶，哇幾驚啊！ 人咧我都知道有陣時我自己食完紅色火龍果之後咧， 我真係唔知啊第一次 去完，好似彭爺所講， 好驚， 好驚。嗱，但我食過我就知道啊，原來會變色嘅，咁都叫放下心頭大石。譬如嗰啲咩紅菜頭都係啊，係咪先？我有一次我只狗仔咧偷食咗我個紅火龍果喎。然后呢我就带佢放狗喎、 哦。哦咁你又以为佢出事啦系咪 我真系以为佢出事啦嗰次。 咁而 我就好惊啦。 你讲呢一隻嘅大苹果又点呢 嗱呢一隻嘅红肉苹果呢就可以大家就喺街上面呢就比较上难揾到嘅。因为佢唔会就咁卖、哦、然后就俾你食嘅。 你 意思 即 系切 开咗佢里面系 红色嘅。 红肉嘅。 全红色。佢、 哦、 个皮都系红色入面都系红色。 系咪红色 佢汁都系红色。 好恐怖啊！ 系啊，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咁如果大家農曆新年嘅時候咧，不妨試下中意食蘋果送禮咧，揾多幾款唔同嘅品種。 喺香港揾唔揾到咁多款、啊？ 喺香港有，佢唔多款，香港十款都有嘅。 咁肯定好貴啦！ 你預大概都係15蚊一個， 得唔得 啊？ 有噶，有噶，你識揾就有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上海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患者是一个35岁男子，曾经前往武汉。上海目前另外有4宗疑似病例。报道话，确诊男子今个月8号晚前往武汉，11号返回上海之后，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涕等的症状。上星期四在门诊就医之后入院隔离治疗，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是阳性。患者目前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他的密切接触者正是接受医学观察。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19宗，死亡人数增至4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说，肯定病毒有人传人。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将人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世界卫生组织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将疫情定性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今日是7/21元朗袭击事件半周年，有网民发起在多个港铁站包括元朗站举行集会。 港铁将会下午三点起关闭元朗站，到时将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接载乘客来往元朗站至朗屏站。港铁话决定是基于详细的风险评估以及同相关政府部门商讨，有需要的时候会临时关闭个别车站或者暂停个别路段的列车服务。加拿大法院开始审理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引渡案件，孟晚舟亦有到庭。孟晚舟的代表律师在庭上表示，案件的核心不是金融欺诈，而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有关罪名在加拿大是不成立，因此不符合双重犯罪的原则，认为如果美国没有向伊朗实施制裁，就不会有这宗案件。华为发表声明，表示始终支持孟晚舟争取正义和自由，亦都相信加拿大的司法制度一定能够证明孟晚舟是清白。美国国会参议院预料当地星期二下午展开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讯。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在审讯之前发布文件，形容弹劾是对美国宪法的冒犯。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两项弹劾条款都未能够证明特朗普犯罪或者违反法律，不符合罢免总统的门槛。参议院应该迅速否决这些有缺陷的弹劾条款，还特朗普清白。众议院的弹劾案管理人亦都向参议院提交文件，批评特朗普危害美国的安全和民主自治，强调必须将总统免职。又认为如果特朗普坚持认为参议院无法将他免职，将会是完全错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4061点，跌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0.72美元，卖出1561.2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10.2，瑞士法郎0.969，澳元0.688，加元1.305。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67，英镑兑美元1.3，欧元兑美元1.109。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同有雨。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浸会大学的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去返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系慢车架，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提返大家啦，港铁啊，西铁线由今日嘅下午三点钟开始，元朗站将会关闭架，西铁线列车将会唔停元朗站。港铁为乘客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服务，来往元朗站至到去朗屏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见到有人在度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呢啲暴力同违法嘅行为，请尽快喺安全嘅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俾香港警察反暴力暴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唱片奖， 男歌手张敬轩 Senses Inherited， 监制张敬轩、伍乐成、廖志华， 女歌手 Hannah 谷子乔，但愿人长久，监制何哲涛， 乐队组合 Rubber Band Hours， 监制 Rubber Band，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八点三十九分，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咁喺呢个时间咧，就有我彭仔再加埋芭比同埋小白咧，同大家一齐睇下报章新闻焦点嘅。咁今天嘅中文报章当中，先嚟睇明报啊。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系讲到呢一个嘅新肺炎啊吓。咁就话咧啊，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咧越扩越大啦，咁连同四宗境外确诊，全球去到寻日啦，有222人系染疫。咁除咗武汉寻日公布新增咧有136宗个案，北京、上海同广东咧寻日系首度确诊，总共咧有20宗。咁当中咧广东占咗14宗。邻近香港的珠海和深圳都有12人感染，而珠海更加有一家三口一起都染疫的。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就说，现有肯定证据显示人传人，有14名医护受感染，广东就有2名确诊者的家属是没有去过武汉，但是就染疫。至于深圳首名确诊者在病发之后16天才确诊，本港专家忧虑他或者已经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可以在社区触发超级传播。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昨日就因应内地疫情开会，特首林郑月娥亦都有出席。食卫局局长陈肇始他表示，就香港可能下一分钟就出现确诊个案，因此要作出 最充足同埋係嚴謹嘅準備，以免咧係社區爆發嘅。咁今日開始咧就要求武漢嚟香港嘅航班嘅旅客咧係需要填報呢一個健康申報表。由病發前曾經係去過武漢咧，就需要呈報啦。咁而擴大至到咧係曾經去過湖北省咧，都要報咁講嘅。咁呢一个咧嚟自今天咧系明报嘅头版头条嘅报道。 好啦，睇一睇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提到咧就系穆迪下调港评级，政府懒理示威诉求噶。反修例运动咧已经持续咗超过七个月，港府未能妥善处理。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Moody's 咧，琴日就出手啦，将香港嘅信贷评级由 AA 二下调至 AA 三，系继2017年五月咧再度下调评级，而香港嘅评级展望咧就由负面调整为稳定。穆迪解释，香港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对引发持续示威的问题缺乏有效反应，又日益出现惰性，这些情况都是反映香港的体制和自治实力都是较之前逊色的。港府昨晚就反驳了，穆迪的决定和香港信用基础不符，非常之不认同穆迪的评估，亦都对下调的决定感到失望的。穆迪在他的报告就形容，香港示威活动的根本问题是根深蒂固，而且是难以处理的。面对着部分市民的政治诉求，而且去到他们的对生活的水平和房屋成本等等的议题的关注，香港政府的反应明显是缓慢、迟疑和不确定，亦都狠批港府在去年8月以来宣布的多项财政刺激措施都难以有效改善市民住屋的负担能力，而且亦都无助解决呢个财富不均嘅问题嘅。基于当局未能有效回应当前嘅政治、社会同埋经济问题，穆迪就认为啦，咁或者咧系反映咗香港体制喺自治权方面嘅制约咧系较过往评估嘅大，预料咧体制方面嘅压力会直接损害佢嘅信用质量，所以对于将香港评级展望改为稳定咧，咁穆迪就解释啦，咁系反映咗香港嘅 GDP 增长疲弱或者咧系负增长嘅情况底下咧，佢嘅财政实力仍然系能够维持强。同埋宏观经济咧系维持稳定嘅，呢个系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港铁日前宣布沙中线项目屯马线一期终于开通啦。咁但系整体工程最终造价仍然未揭晓噶。咁啊，根据星岛日报咧得悉啊。港铁最新估计沙中线工程需要超支180亿元，咁啊较原先估计嘅165亿元咧略为增加，令到工程整体造价由3年前估计嘅807亿元急升至到987亿元，逼近1000亿元大关噶。立法会铁路事宜委员会下个月初咧就将会讨论沙中线嘅追加拨款申请。咁啊，据讲啊，港铁就住沙中线工程嘅流动资金将会喺今年嘅五月至到七月咧就干塘，咁啊或者咧就陷于财困之中。如果今年度未能够获取政府批出嘅资金，恐怕不少工人将会失业，剩翻嘅工程或者咧就会滞后，未能够咧就如期开通整条嘅路线。咁啊，根据程序，沙中线嘅追加拨款需要先经过立法会铁路事务委员会讨论之后啊，再提交至到公务小组委员会以及咧就财务委员会审议。消息话到啊，追加拨款申请难免需要咧喺财委会当中咧就系插队啦。即使一切顺利，时间上亦都会甚为紧迫。若果申请过程遇上任何阻滞嘅话，将会影响整体工程兴建嘅进度。消息人士透露啊。港鐵在公布追加撥款的初步款項兩年之後，才是正式申請追加撥款的，是由於涉及龐大的資金，加上就是沙中線接駁至到港鐵其他的路線，路政署需要就是對數，非刻意就是令到審議時間變得緊湊的。曾經擔任九鐵主席啊，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就表示，根據他了解，政府下個月初向立法會申請沙中線超支撥款，亦都會是沙中線最後一次追加撥款的申請，政府和港鐵屆時就會就沙中線造價就封頂了。他都透露，港鐵將會承擔紅磡站加固工程以及就其他工程問題的費用，受到近半年的反修例風波影響，他估計超支撥款的申請過程將會有一定 定嘅困难噶。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东方日报》啦。啊，《东方日报》嘅内页讲文咧，就有一个专题新闻版啊，就讲到话咧，警方咧会部署系2000重兵去应对，应对乜嘢咧？就有一个咧被形容为啊旺角暴乱 2.0。咁啊。内容当中讲到话咧，反修例示威持续咧超过7个月，都仍然未有平息嘅迹象啊！加上咧今个月25同埋26号咧就系大年初一同埋大年初二啦，正值咧系旺角暴乱4周年，已经有团体系发起喺旺角举行集会。咁据知咧，警方经过评估之后，已经系将呢两日咧列为高危啊，将会部署咧2000警力就喺区内。戒备，又指今年取消烟花汇演，必要时咧可以随时再抽调更多人手咧到场增援，处理一旦发生嘅大型冲击活动噶。咁喺《东方日报》嘅呢段新闻当中，亦都有讲话，有网民咧就发起喺听日啊，即系22号年28晚上8点，就喺荔枝角收押所外举行咧一个叫做“手足和你团年”集会。咁啊，声援啦，因为反修例被捕嘅示威者，去到今个礼拜五啦，24号，即系年30晚啊，银发族就会接力喺晚上8点响荔枝角收押所咧声援在囚人士。重头戏咧就话系下个礼拜日，即系嚟紧嘅礼拜日26号大年初二，咁就由香港本土起义咧，就喺晚上7点咧，就喺旺角会举行一个叫做咧勿忘余蛋。捍卫本土纪念集会嘅，哇！咁啊，好多形形色色唔同嘅集会啊，都似乎喺呢一个嘅新年农历新年嘅前后咧，都会喺市面度出现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呢个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啦，睇一睇《经济日报》嘅头条报道啦。咁啊，讲到咧，海洋公园咧系净4亿现金，只够至年底嘅。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昨日就通过支持政府一笔过注资106亿作海洋公园新发展的计划，而有关拨款仍然是待财会拍板。海洋公园的管理层就在会上承认，经过连续4年的亏蚀之后，公园正面对史无前例的挑战，现在只是剩下4亿元的现金够营运至今年的年底，亦都透露正兴建在水上乐园已经超支了超过14亿元。根据海洋公园的新发展计划，公园已将这个区域就分为7大主题区，并且加了26个新景点，包括兴建多个全新的过山车、穿梭园区的载客单轨列车、海岸码头等等，预计最迟在2027年会全面落成所有新项目。咁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咧就话啦，海洋公园咧系香港品牌，面对经营困难，如果唔协助咧，就可能会出现倒闭嘅情况。认为注资海洋公园咧系有需要同埋值得嘅，令到公园回复合理嘅入场人次。佢就话啦，相信冇人希望公园会倒闭，当局咧都曾经考虑拆卸或者系出售海洋公园，不过唔少意见咧都希望系可以保留佢噶，因此认为利用公园本身嘅优势。继续营运是有发展空间、有投资未来的，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好，再看来自文汇报的报道，那么讲到就是庙会，庙会是什么呢？就是街坊旺角街坊会在同埋大角咀的庙会就经过15年来，那么说到上下一心努力，那么在15年来，那么 有一些叫大型活动，那么希望与民同乐的。 哦，是的。什么 事啊？今年就没了。啊，系啦，因为咧就讲到拨款嘅问题，咁，我哋睇埋呢个内文点解会冇咗先。啊，大角咀庙会咧就是油尖旺区其中一个咧，既能够推广传统文化，亦都系具有本土特色嘅节庆活动。咁啊，头先讲过，由2004年举办开始咧，一直咧都系得到区议会嘅拨款支持噶。咁但系咧，咁啊报章话到，自泛民喺区议会当权之后啊，咁啊第一次嘅会议，咁啊众泛民嘅议员亦都加大阻挠啦。咁啊更加咧就以未回回应所有质询为由不通过拨款。咁啊，旺角街坊会寻日发信至到咧就油尖旺区议会，咁啊指出啦，因为筹备工作需时，未能够及时回应质疑，而被迫放弃拨款申请。咁啊，并且咧就批评啊区议会嘅做法系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允，咁啊持有双重嘅标准嘅。 咁啊，睇翻啦，油尖旺区议会前主席钟广武咧就表示啊，咁啊得到区议会对旺角街坊会存在咧就系针对性。例如咧，佐敦南嘅陳子維啊，質疑$3一張嘅海報報價咧就太昂貴，不符合咧就成本效益。又認為啊，要去做網上嘅宣傳，甚至電視廣告等等。中廣部指出啊，區議會當中有撥款嘅指引噶，只要不超出上限，咁啊而且有單有據，就可以讓團體有彈性咁樣去到處理呢啲問題噶。佢認為啊，一啲新任區議員咧，不太了解大角咀廟會，未必知道啊區議會喺廟會當中所扮演嘅合作同埋參與角色，因此對泛民嘅行為感得到失望噶。認為一個社區盛事俾佢哋咁樣去到折騰啊，旺角街坊會感得到憤怒係理所當然嘅事情嚟嘅。咁睇下呢件事係咪真係今年嗰個廟會咧會做唔到啊？撥款方面又睇 下最終會點啊？ 冇錯啦。 才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咁睇到咧，港股咧近期嘅走势咧，其实都相当之反复啦。寻日咧都继续咧受制于29000啊。咁虽然寻日一度咧其实系高见29174点啦，去到咧超过咧8个月以嚟嘅高位啊。咁但系睇到咧都有啲效益无以为继嘅情况。咁收市嘅时候咧都要跌260点啦。咁其实而家市场咧，其实咧，除咗之前啊讲咗好耐嘅中美贸易谈判咧，终于告一段落之后咧，咁而家咧市场又担心翻咧，武汉嗰方面个新型冠状病毒咧系咪真系有扩散嘅迹象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实短线咧对于豪赌啊、消费同埋航空等呢类型嘅股份咧，其实个影响咧都相对咧会比较大一啲啦。咁同埋而家咧，唔少蓝筹股其实冲高咗之后咧，都有一个获利回吐嘅情况出现啦，咁呢方面咧都会限制翻咧股市嘅表现。咁相信咧，农历新年假期之前咧，其实都好难咧突破29300点都有个阻力位噶啦。咁可能咧应该要等放完假啦，咁不遂咧真系再次嚟翻港股嘅时候咧，先至有机会再挑战翻高位咯。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喺呢度咧，先祝你咧新年进步啊，开开心心先啊。唔该晒 Chewy， 好。咁我哋过完年再通电话啦，好嘛？唔该 Chewy， 拜拜。 好，大家咁话，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小白。 哎呀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啊 ，Barbie。 早晨啊，华梅姐。 啊，估唔到咧，阿 O 呢嗰个烂声，点解好似有啲传染咁嘅？ 有啲咁嘅事？ 啊，真系啊，搞到我都好似懒懒地咁样啊。 你要保重啊，华梅姐。 系，我一定会保重噶，因为咧就嚟农历新年啊嘛，我系好注重农历新年嘅一个传统嘅人嚟噶。 华梅姐到时嚟， 梗系会啦。 哎呀，好想睇啊！ 嗰啲咧系叫旗袍啦，主要都系吓，同埋小凤仙装啦。 系啊， 个叉开到上腰噶。 哇，个大髀嗰个又见晒肉喎、 啊。我系着长裤嘅里边， 点见到咧？ 咁我会衬返个低胸嘅小凤仙装啦。咁当然里面都系着樽领嘅。 哎呀哇。 係你唔使旨意有嘢睇呀小白、啊。 我諗住呢啲拎定啲纸巾流鼻血添望住你。 好啦嗱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如果你諗住呢喺呢个农历新年啦真係呢又想全家呢冇订去呢唔知去边好啦又唔想使钱呢其实呢真係呀。而家咧好多嗰啲咧，只要你敢去，咁就得噶啦。你夠膽去， 夠膽去， 系啦， 就冇人會收你錢啦，系嘛？ 嗰啲商場咧，真係啊，整到咧好多主題噶。咁啊，等你啲人咧去做咩？ 打卡咯，系咪啊？又有啲气氛啦，博你咧一个唔觉意又买啲嘢咁样啦， 使下钱咁样。 系啊，不过咧，正话头先我听到你哋讲嗰啲咩诶，报章新闻焦点系咪啊？ 系啊， 好多活动啊，市面都 系啊， 咁所以真系嗱，你够胆去咧就真系嘅，咁系免费嘅， 系 好啦， 开心就得噶啦。 有啲咩嘅？啊！即商場啊，嗰啲可以咧，俾你一家大細免費咧去打卡啊，又去行下玩下，增添一啲咧節日氣氛咧。嗱、我話梅姐同你哋介紹一下先嚇。新界嗰邊嚇、新界嗰面咧，新界西啊，係新界 西，元朗、屯門嗰邊。 啊！荃灣 都 得， 係 咁嗰邊咧有個商場啊，佢哋咧就會啦，哇！將嗰個五樓嘅平台花園咧佈置到咧好多福氣咁樣，有好多祝福，好多幸福，好多希望咁樣，就等你啲人咧去嗰度咧去打卡影相許願咁樣嘅，啊呢一、這個新界 幾好， 对面海， 对面海 系啦，对面海 港岛嗰边啦， 港岛区啊，仲有一个咧，好旺噶啦，都系中部嚟嘅，又唔系中环喎，系购物嘅中央地方。嗰个商场咧，哇，佢话会整啲咧鸟语花香嘅新春展览啊，就以花嚟都系做主题吓、中唔中意花？ 中意啊！ 中意花咧，咁咪去睇下佢系真定假咯，系咪先？真系啊！嗱，如果咧想睇一啲咧再特色啲嘅，我话梅姐介绍你，好近你哋呢个电台啊！吓九龙东， 九龙东 系啦，九龙东都有个商场咧，佢哋话。谂下啦，自己用个脑，好近你哋啊！ 系 但又唔系啱啱开翻嗰个。 我就系惊啲听众误会啊！你话好近我哋 嗰、个商场啊，佢话咧新春嘅时候，佢哋会有啲乜嘢啊？整啲风铃啊，仲要系日本传统嘅水印风铃、啊。 哎呦， 阿小白，你咪话成日同人讲你系日本通嘅， 咪系人哋尊称我啫。 咩系日本传统水印风铃啊？ 系咪嗰啲即系望落去嗱一个？ 哇！你问我啊？ 唔系，我解释翻俾你听啦。水印风铃 咩事咁开心呢 Barbie 吓， 我觉得你 即 系见 到人哋答唔到嘢就好开心。 水印风铃？咦，唔系、啊，唔系我认识嗰只嚟嘅，睇翻个图片。 哦，佢哋搞错咗系咪啊？ 唔系嗱。 你唔好理人哋嗰啲讲啲图片未必系真噶， 哦系咩？ 你去睇楼啊，好多啲书啊，现场嗰啲模型唔通又系真咩？啊，你真系天真啊你啊！ 咁、我去睇完话翻俾大家听 咩 咧？ 系水印风铃啊！ 水印 风铃 我都唔知道、啊，普通风铃我就知啫。 风铃咯， 系咯， 日本嘅 嗰啲。 本嗰只咁就话咧系可以帮大家咧行运啊！咁啊，所以啊，呢个几特色喎，水印风铃。特色在咧，小白都唔知佢系咩嘛。 系咯。 嗱，咁啊呢啲咧，即系商场咧，又唔使使钱，系咪行入去咁样，打个大运，咁又影张相，啊，全家又去咗啦，几幸福啊！啊，咪去咗个地方咋？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新春活动都系多嘅，全家出动就笑呵呵啦。 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翻加士居道啦，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咧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果栏。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跟住哈罗国际学校啦，一带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出翻九龙，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咁最后提翻大家啦，港铁嘅西铁线啊，由今日嘅下昼3点开始，元朗站咧系将会关闭噶。西铁线列车咧系唔停元朗站。港铁为乘客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服务，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 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利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我芭比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度又升了一点了，19度。相对湿度81%，欢迎你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朝早其实咧，我哋系四个主持人喺度嘅， 系 咁啊，阿 O 就辛苦啲啦。 咦，唔系，突然间又会好啲， 休息咗之后好啲啊。 你第一阵你再而家开始讲嘢嘅话咧， 又衰翻， 你又会攰翻把声，其实声。声带都会攰嘅，系啦，声带都会攰，咁所以就会跟住你就会又冇咗声噶啦。 好，咁我就 你要休息， 应一应鼠年先，鼠年就 唔好出声，唔好出声。好，咁你今日可以专心帮我哋做司机， 系 啦，阿 O 啊，唔该晒。咁啊，直播室除咗 O 咧，就仲有 Barbie 啦，同埋有我彭仔同埋小白。 早晨， 好忙咁。是咪啊？联络咗我哋嘅听众啦， 联络咗啦，今日各位已经 OK 咗啦。 系啊， 不过见到咧嗰本簿咧，听日啊，听日有个位可以俾大家打电话嚟喎。 哦，咁就要把握住啦。 冇错啦， 系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啦。咁打嚟做咩咧？梗系做你嘅私人点唱啦，系咪？咁啊，咁难得嘅日子啊，听日就22号，咁啊，星期三呢、這个会唔会系你屋企入边有啊边位特别嘅人物系生日啊？又或者系唔通系结婚咁啱啊？都唔奇喎吓，呢排都。我今年都真系饮咗都几餐喎，真系。 系啊， 其实今年开始咗几耐啫，好日子到咁样啊！好，打电话嚟1872388咧，就可以做呢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啊！小白咧，而家等紧你嘅电话噶啦。星期二嘅九点过后咧，我哋就会有李嘉仁医生加入晨光第一线。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就嚟又过年啦， 好快啊，仲有几日咋？ 系啦，拜个早年先啦、 啊，都好啊。 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恭喜发财。 咦，系、啊，到下个礼拜二嘅时间系年初四、 啊。系啊，咁我又 阿李医生 拜年 咧，系咪啊？到时有真人现身。 真人。人生唔系利是啊！ 哇，多谢，好好好，非常好， 好啊！ 咁、今朝唔斗利是住，先了解一下个身体健康状况先。 身体嗱，我哋好多时候关心啲动物啦， 系 啊，小明又好关心动物咧， 系 啦，小明 边种动物啊？ 小明咧嗰啲嗰一缸鱼咧， 哦，有养鱼， 有养鱼嘅啊，啲 咩品种啊？ 金鱼，金鱼， 金鱼， 金鱼咧就亦都好啲，好多时候病嘅。 有啲黑牡丹啊，皮肤好易有事啊。 哦， 有阵时真系唔知点解嘅，有阵时有几条鱼啊，打侧流啊，有所谓啲腮啊嗰啲冲晒血啊咁样。咁咧，我亦都係嘗試去醫嘅。咁有病咧就隔離開佢，咁咪好坦白食抗生素啦。殺菌因為冇得驗噶嘛。咁啊，咁但係好彩好多都醫得翻，好嚴重嘅都醫得翻。咁但係避不開一樣嘢咧，就係抗生素啦。嗱，抗生素不是魔鬼，你識 唔 係 洪水猛獸？ 係啦，你識得用咧就係天使，唔識得用咧。亂用啦，一 濫 用 咧就梗係有問題啦。 好啦，但係有一個問題咧，人會病，動物一樣會病。 係 譬如啱啱俾一張相阿彭姐睇，係 啊，今朝 哇呢只啊睇嚟就雞，但你睇清楚咧，佢呢幅圖咧係拼咧。是藥丸拼埋嘅， 系啊！李醫生咧，李醫生今朝咧就傳咗一張圖片咧，就俾彭仔睇，咁咧就可以描述一下俾聽眾朋友知。咁佢一隻咧係雞一下，係啦雞仔咁啊，唔係雞仔喎，一隻肥雞， 係啊肥雞啦， 係啦咁啊形狀啊咁啊，但係其實望真啲咧，全部都係用啲藥丸咧拼埋一齊嘅一個圖形嚟嘅。 係啦嗱，動物一樣有菌。养鸡啊，养猪啊，啊诸如此类 都会病啊， 好多时都会病，咁啊冇办法，咪又系食抗生素，因为最多我哋可以医到咧就病菌，病毒就冇得搞啊，譬如你猪瘟，直情啲病毒走嚟走去嗰啲冇得搞，但其他好多病咧就系病菌、细菌，咁啊可以用抗生素医疗噶。好啦，但系个问题，我哋成日话喺人类，我哋惊。抗藥性啊嘛，後屘有抗藥性啊，你有冇研究喺雞啊、喺豬嘅抗藥性係點樣咧？ 照計都會有噶， 會有，但係個問題咧，冇人會理噶嘛，嚇唔通慢慢 最多唔食咁樣， 最多係嚇你話呢只唔得，咁咪用第二隻咯，嚇咁因為喺一個普通一個所謂養豬場啊、養雞場啊，有陣時你真係係咪真係利潤咁高啊？你可以做咁科技嘅嘢咧，咁所以呢個係。系喺佢哋做嘢衞生方面咧，亦都係一個好難，即係我哋只可能咧，即係只可能係盡量係可以唔用就唔用啦。咁啊，通常咧係有四種最常用嘅喺動物嘅抗生素啊。第一就四環素啊，第二咧就係sulfur 嗰一類嘅藥啊，呢個咁仲有咧其他阿盤尼西林啊，另外一種咧就係成日常用啦，而家咧。有啲英文叫 quinolone， 有四類嘅抗生素喺動物嗰度啊，係時時用噶啦。咁啊，但係究竟有人研究咗話，喺2000年到2018年咧，呢18年內咧，呢度係大概咧呢個係用呢四種抗生素喺動物身上嘅抗藥性咧，係多咗幾多咧？咁發覺咧喺雞同埋豬咧。是已經抗藥性多了三倍了、在牛方面呢就兩倍了是了這個呢是必然的事的、因為病菌很厲害、好你來打我嗎我就想辦法頂住你怎樣對付你 變形 是了變形啊、入面變結構啊這樣來阻住你、這個呢就是有時候真的很、喺好無可奈何啊！我覺得真係啊，譬如我咁要養魚，發覺條魚唔掂喎，我可以做嘅，咦？落抗生素又得喎，一隻唔得落兩隻，兩隻唔得落三隻，咁、你試試下係得喎，佢又活過嚟喎，咁、樣。但係呢個發覺到咧，如果我用得多咧，好多時候咧，咁又病翻啦，咁又藥又落藥啦。啊，除咗係養魚落藥，係養啲金魚啊，又落藥啊，落鹽啊，咁樣咩都出齊嘅啦，已經。 哇！咁其實呢啲嘅研究咧，某程度都好似話都俾我哋聽，即係話咧雞隻啊、牛啊，佢嗰個嘅啲病菌咧，其實係越嚟越強喎、 唔出奇嘅呢、這個，呢、這個 如果佢嘅抗藥性係高咗咁多倍， 係啦。咁啊，仲有好多時候我哋話瘦肉精咧嚇，落咗啲豬嗰度啊，咁樣令到你即係用啲哮喘藥令到佢呢個瘦啲啊， 有啲啊吹大啊， 唉，諸如此類好多。 只雞啊，整大隻啲， 係啦，咁啊呢樣幾難嘅，點整大隻啊？我又吹水， 即係令到佢快啲嗰個 生長 期啊，快啲。 呢個係無奇不有啊！呢樣嘢，即係希望咧，梗係好多係自然啲啦，係嘛？嗱，講開自然咧，就要講食嘢啦。 係 啊，咁啊嗱，好多研究咧，有時拗下頭，喂，個個都知道差唔多噶啦，但係都一樣就有人做。咁點解有人做咧？因為譬如你做科研嘅嘢咧，係要出學術報告噶嘛。咁啊，無論你點樣樣，有啲咧就高質素啲，有啲又冇咁質素。嗱。喺呢個好得意啊！佢揾二十個成年人，喺14日咧，你係食呢一個咧就食緊，即係完全冇加工嘅食物。 嗯， 譬如菜啊、瘦肉啊、諸如此類啊，冇加工嘅。 冇加工， 所以另外加工咧就所謂junk food啦。 哦， 啊，有薯條啊，有漢堡包啊，啊，有另外咧就加工嗰啲， 又食腸仔啊， 係啦，呢一集咁14日啫喎，咁14日你會睇到乜嘢嘢咧？ 嗱， 雖然叫做如果計數咧，大家卡路里都差唔多嘅，咁但係咧就發覺，如果你食呢啲增 f 呢，你個體重係多咗，係高啲嘅，即係增就會肥咗啲唔得。另外嗰、那個如果係食天然食物嘅呢，冇加工食物嗰啲呢，有啲就冇重啦，有啲甚至乎輕咗啲嘅。咁、你呢個亦都唔出奇啊，因為你加咗料嘅嘢，食薯條有幾多炸嘢，幾多油啊， 就唔係淨係食薯條嘅囉， 食午餐肉啊，又加咗幾多料啊，咁樣所以呢個就係知道嘅嘢、但係亦都好坦白， 又好難避免， 避免 你好難食到咁清啊！ 咪就係啦，有啲嘢係好食嘅喎，你中意食薯條。 同埋我哋現代生活咧，你真係買唔到嗰個最源頭嗰樣嘢係乜咧？ 系啦， 即系等于而家你话食碳水化合物嘅嘢咧，都讲紧就话尽量避免咧，唔好食面包。即系点解？因为咧面包好多时候咧现代化咧都系用白面粉。 系啊， 白面粉原来就系经过好多加工嘅。 加工嘅，就算你 咁，我好难去揾翻最原始嗰样嘢出嚟做。 好难啊，除非即系真系好困难，所以系现代人嘅方便，亦都有现代人嘅悲哀。 系 啊，但系咩都系适可而止啦。 系 啊，即系好难完全避免嘅。咁、但系如果有啲嘢咧，我哋可唔可以避免到咧？尤其而家年青人咧。關注玩手機啊！啲 game 一路咧打 都唔止年青人啊！而家 我哋有咩都講年青人噶啦， 全世界都係啊！ 嗱，呢個咧 係人都 係 咁啊！真係 係咧，有啲真係話上癮都好犀利啊！瞓、又唔瞓啊，做嘢又冇心機啊，亦唔會睬人，自己閉關啊！仲有讀書又唔讀啊！諸如此類，仲有好多咧，就因為打機有咩 game 啊？上網啊，輸好多錢啊，咁樣 哦， 好多有， 有啲騙案咧又 係咁啊？點樣樣咧？咁而最近咧喺英國倫敦咧、就開咗一個專係為呢、這個呢啲咁嘅行為治療開咗個診所嘅。 哦，係啊， 係啦，主要 即係好似成癮要幫佢戒咁。 係啦，就係由13至25歲呢一扎。 哦，咁啊真係年輕喎呢啲， 係要年輕嗰啲。年輕就希望佢納入正途， 係早啲 改啊嘛，有啲改點樣，即係有不同嘅方法啦。嗱、咁我就未正式睇過佢究竟點做啊，諸如此類啊。咁 但起碼人哋都見到咁嘅現象啊。 呢個嘗試，咁佢開咗咧都唔係好耐嘅啫。咁當然你個成果點啊，效果點樣啊，乜嘢方法都得咧。咁啊，梗係要一段時間先至知道嘅。咁但係要即係要明白呢個係一個問題，亦都係一個好唔容易解決嘅問題。即係淨係鬧啲小朋友咧、有時真係冇用，因為佢哋好快脆識嚇、你拍唔拍打針啊？ 上手 一喊咧，你一懟佢手機佢咧，佢就唔喊咯。 打兩針都唔記得咗。 真係啊！呢樣嘢而家好犀利嘅嚇，一打完針 安慰劑嚟喎。 咦？即係喺入邊啊！一打針喊到死，行到出去咦？点解唔喊嘅咧？一出去睇，已经睇住个手机啦、已经忘记痛楚啦。咁呢个咧系一件你话好事定坏事咧、 真系 好事佢就唔喊，忘记个痛楚，但坏事咧系好细个，岁几两岁咧已经系 太早接触啦。 系啦，佢唔会去玩以前我哋咧砌积木啊，同人一齐 玩、泥沙， 唔会啦已经。 嗰啲多好多嘅创意喺里边噶嘛，可以 咩跳绳啊，女仔系跳绳啊，豆豆包啊咁样。 系啊，嗬 啊啲。

系陈建安啊，未知道。 晨光追踪三十一。 啊，咁其实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会做啲咩电视节目，我都系未知道嘅。咁又要听下罗启新讲咧，我先会知嘅。Cousin， 早晨啊！今晚有咩节目啊？ 今晚咧，咁八点钟咧就会有呢、這、一个时点三十一啦。咁上个礼拜咧有一个咧，大家谂住系世纪大辩论啦，系、 哦、 啦。咁就因为阿秋生咧屋企有事，佢又自己整亲咧，咁所以咧就变咗。得啊，何君尧议员咧一个人自己又单打独斗啦。 其实黄秋生都算唔话得噶啦，即系喺啲咁嘅状况底下都帮香港电台都做咗几分钟啦，唔知几分钟我又唔知唔知几分钟，几分钟十分钟到啦，系嘛？ 咁咧，但系咧个问题今晚咧就又有另外一个咯。不过有阵时啲嘢就系咁啦，佢冇发生到咧，反而大家仲会记住啊。 嗯、 即系有啲遗憾喺度，哎呀冇地咁啊！你讲完之后， 哦、 你睇完之后 做唔到，完成唔到， 咪又系可能隔两个礼拜就已经忘记咗咁样。但系而家大家就唉、觉得诶、有件事冇发生到咁、样。 莫非呢啲系缺陷未？ 系啊，即系等于杨过俾人斩咗手一样啫嘛。 一去到咁嘅， 佢呢啲系缺陷未啦吓。喂、但系个问题咧，今晚咧有另外一件事情会发生啦。 系咩咧？ 系啦、啊，就系、是。梁即系大家咧，都啲打工仔都好惊噶。 梁美 啊，冇错，系啊，梁美芬啊，就系、是、对呢、這个， 唉、哦，哎呀，杀死人啊！你会咁样，梁美芬 系啊， 阿欧失声都变得开翻声啊！即刻， 好笑呢、這个，刺激到佢开声 嘅。不论系梁美芬同埋梁美都惊噶。 咁啊系， 系咯， 梁美惊啲，梁美惊啲， 系咯。咁但系个问题嚟嘞噃，咁呢一个咧，佢哋今晚讨论嘅题目咧，其实。我成日都覺得呢個題目咧有啲缺陷嘅， 係乜嘢啊？ 係啦，佢就係、是、個題目咧就係、是、誰破壞法治嘛。 哦， 係啦，咁啊，鲍永琦咧就係、是、大律師公會嘅名誉秘書同埋財政嚟嘅。咁、哦、梁美芬咧，立法會議員啦， 係啊 係 啊，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啦，同埋佢亦都係咧，即係呢一個法律學者嚟噶嘛。 係 啊，不過我成日都覺得有政黨背景嘅人做法律學者咧， 做咩啫？ 好慘嘅，因為佢講嘅嘢咧，佢 市民咪有免费法律咨询咯， 咪有个问题就你一方面咧，你又要维护住嗰个你支持嘅政权， 哦， 但系另一方面咧，你又系一个法律学者， 吓， 咁你讲嘅嘢咧，你就会好辛苦啊， 系咩？唔系中意两个字行先嘅咩？ 譬如我系即系同阿彭仔好 friend 嘅，我梗系帮亲不帮你噶嘛，系咪先？亲疏有别噶嘛，啲人真系话彭仔点样唔好嘅时候同我讲咧，我就梗系扮佢噶啦，系咪先？ 在街道扮 系，咁但系咧，今日嗰个问题咧，个好嘅题目就系谁在破坏法治咁样， 又系 question mark 系啦， 问号 嗱呢样嘢咧，其实好多时候你听嘅人系讲错咗嘅，包括啲好多政府官员啊，即系嗱，譬如你话有啲犯法嘅人，佢系破坏法律啫嘛， 哦， 边个可以破坏法治咧？就是可以用法律去治人嗰个人，或者用法律去治理一个地方嘅人咧，先有资格去破坏法治噶嘛？ 哦， 你明唔明？即系譬如话， 你冇其他时间介绍其他节目噶啦噃？ 哦，冇乜紧要啊？ 吓，唔系啩？ 我觉得呢样嘢， 其实我觉得咧，系咪试点晒噶啦？ 系啊， 最紧要咧，佢其实系唔够时间做咯。 系嘛？ 系咁多嘢倾唔晒噶。 今日三点你可以睇 live，Facebook live。 系嗰、那个时间长啲， 咁啊冇剪接嘅， 啊系、 直出街噶吓，咁、去到咧日常八点半咧，亦都睇下啦， 系， 咁啊睇下呢个花农啦，今年嘅桃花生长睇会搞成点啊，好似话几好、啊，因为今年咧冇咩好冻啊， 又唔系好多打风， 系啊，咁、所以咧都唔错噶，咁大家去考虑下啦、 哦。 另外咧又可以睇下啦，咁临近新年咧，好多人都选择食盆菜嘅，系、啦， 入去围村啊。 唔係，咁你睇下，即係每款嘅盆菜咧，都有唔同嘅烹調手法嘅。不過好多時啲盆菜咧，嗰啲人咧一嚟咧就整個盆菜咧係咁煲咧，結果個底窿曬嘅。你有冇食一陣聞到陣窿味㗎啦？ 個底嗰啲係咪豬皮啊、蘿蔔啊？ 睇下擺咩啦。我都係擺鮑魚嘅多咯。 唔系摆面嘅咩？鲍鱼点会摆底噶？ 由面到底都有鲍鱼嘅，我哋啲、 哎呀，好富贵啊，好富贵啊！ 系咪 我成日我又唔觉有咩问题，我成日食。 你是想咁逼我讲啫？ 其实我嗰啲系把鲍鱼菇啫。 好，咁啊，即系今晚日常八点半都会带我哋去，即系叫用对眼去品尝唔同嘅盘菜 嘢啦。大家即系过年唔知食咩时候可以参考下啦。好啦，系咁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飙升，出现有人传人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形容，现时的情况是亮了两盏红灯，第一是确诊个案在短时间内喷射式上升，第二是疫情在武汉以外的地区广泛传播，估计病毒正在适应或已经适应人传人的传播方式。何柏良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又说，最担心的是现时部分发病个案是已经超过14日的监测期，部分原本没有列入监测范围的人亦有发病，估计在武汉的实际染病人数比情报确诊人数多。他说内地公布的疫情资料很少，但经过国家主席习近平下达全力防控的指令之后，相信内地会提高公布疫情的透明度，快速测试剂亦会在全国发放。上海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患者是一个35岁男子，曾经前往武汉。上海目前另外有4宗疑似病例。报道说，确诊男子今个月8日晚前往武汉，11日返回上海之后，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涕等的症状。上星期四在门诊就医之后，入院隔离治疗，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是阳性。患者目前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他的密切接触者正是接受医学观察。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19宗，死亡人数增至4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说，肯定病毒有人传人。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将人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世界卫生组织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将疫情定性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今日是7/21元朗袭击事件半周年，有网民发起在多个港铁站包括元朗站举行集会。港铁将会下午3点起关闭元朗站，到时将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接载乘客来往元朗站至朗屏站。港铁说决定是基于详细风险评估以及同相关政府部门商讨，有需要的时候会临时关闭个别车站或者暂停个别路段的列车服务。加拿大法院开始审理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引渡案件，孟晚舟亦有到庭。孟晚舟的代表律师在庭上表示，案件的核心不是金融欺诈，而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有关罪名在加拿大是不成立，因此不符合双重犯罪原则，认为如果美国没有向伊朗实施制裁，就不会有这宗案件。华为发表声明，表示始终支持孟晚舟争取正义和自由，亦都相信加拿大的司法制度一定能够证明孟晚舟是清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渐转温暖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5点，跌480点，总成交金额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0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9.4，跌6.6。美团点评108元，跌2.7；友邦保险82.35，跌2.45；中国平安96.75，跌1.95；阿里巴巴216.6，跌3.4；小米集团13.18，跌1.2； 新奥能源92.15元，跌7.5元；方达控股4.55元，跌1.1元；跌1.1元；建设银行6.56元，跌9仙；中国移动67.95元，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6，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84，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82点，跌200点。港金现价报14,465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46美元，卖出1,56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最后提翻大家啦，港铁嘅西铁线啊，由今日嘅下昼3点开始，元朗站将会关闭，西铁线列车咧将会唔停元朗站噶。咁而港铁咧为乘客提供咗免费嘅接驳巴士服务，来往元朗站至到去朗屏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异奖， 林家谦、李靖君、Dusty Bottle 铜奖， 林咏彤 银奖 ，Mira 金奖， 姜涛 最佳乐队组合。 铜奖 小尘埃， 银奖 DJ， 金奖 Rubber Band。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啦，翻到嚟我哋嘅直播室呢一度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晨光第一线，余下落嚟咧就二十分钟到嘅节目时间啫。咁啊，我的享乐时代今日星期二轮到我彭仔， 系 今日咧，我想同大家， 使唔使攞定银包噶呢、這个？ 诶、欸，哇！唔使钱， 唔使钱啊！ 哇！ 哎呀， 我想讲一个咧，喺临近农历新年，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传统一番噶嘛。咁、其实我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咧，有一样系要钱，有一样咧唔使钱。咁、我唔使钱嗰样嘢咧，系其实都系我近几年咧都会做嘅一样嘢嚟噶，系其实肉酸嘅，但系我都会做嘅。 肉酸嘢冇理由你会做 的。我估到你想讲咩啊？ 系啊，好叻啊你！ 系咪？ 我知你应该系估中我做啲乜嘢。 我唔讲住，我唔讲住。 系啦，咁系咩咧？嗱，差唔多到农历新年啦，咁过一个新嘅新年嘅同时咧，大家都会好讲求啲意头嘢啊，包括咗就出吉避凶啊，呢一啲啊生肖运程啊，等等啊嗰啲咁嘅嘢咧，特别多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市面上边你都会见到有好多嘅譬如系堪舆学家咧都会推出一啲运程书啊等等啦，系咪？咁当然系信则有，不信则冇，咁但系传统嘢咧都有朋友咧系会攞嚟参考下嘅， 系， 咁都几多唔同嘅堪舆学家咧，都会出呢一个新嘅一个生肖运程书啦， 攞啲意见咁咯，系咪先？ 咁啊，但系其实都系要钱买嘅， 系啊。 咁咧，我就最叻啦，我就通常咧就喺呢一个踏入。通常是农历十二月打后，但是你又你预临近过年前两三个礼拜开始咧，我就会做呢样嘢噶啦，我就会去咧不同嘅金宝同珠宝店，就问佢攞嗰一份咁样嘅生肖 catalog 嚟。系啦，咁咧你就基本上咧，其实你攞齐，你其实你攞齐晒咁多个，都唔使攞齐啊，你尽攞啦，你攞几个大牌子嗰啲咧，咁佢哋嗰啲咧，其实你拼埋一齐咧，就已经系生肖运程书嚟噶啦。 哦，好似有啲印象喎、啊，呢、這个真系、 哇！今年咧就完成咗啦，系啦。 佢哋会唔会揾啲好出名嘅堪舆学家？ 唔使嘅，人哋系卖自己个品牌噶嘛。佢、其实人哋想买你嗰啲饰物。或者 系 要买啲咩嚟助旺等等，咁佢咧就亦都会让嗰个生肖嘅朋友知道啊，咁你适合啲乜嘢啊等等，咁佢 有 好多资料，系啦，会有好多资料喺里边嘅，咁如果系识睇嘅就会睇嗰啲啦，咁样嘅。 哇，呢个几好， 咁所以 唔使钱， 你仲可以咧系货比三家咁添，意思唔系话比较佢哋嗰啲饰物嘅价钱， 系集大家之大成。 我系货比三家，系比较下佢哋咧有冇讲错啊？有冇讲错？叫你带啲乜嘢咧？一家就叫你带呢样，另一家就叫你带嗰样，咁样咧就会系比较可以叫做参透啲啦。 咁、 因为多啲选择啊嘛，你咪可以比较一下唔同嘅内容咯。 睇完嗰啲譬如三五六七本之后咧，你发觉大家都系同你讲同一样嘢嘅， 咁咪中咯。 咁你就会唔会防咧？咁你会唔会噶？ 尽量啦吓、记得就记啦，唔记得咁样，有多嘢都系叫你做人就做好人啊，向善啊，诸如此类嗰啲啦，系咪？ 唔使提就都识 啦，嗰啲咁实冇错噶，系咪？ 善有善报咁样， 咁呢一个咧就系唔使钱嘅， 呢、這个非常好，我觉得 系啦， 系啦。 咁当然你要少少口硬啦。就唔使無恥嘅，口硬就得噶啦嚇，又唔幫襯又攞啦， 同啲職員傾多幾句偈咯， 唔使講多兩句嘅，係佢有就有，冇就冇噶啦，就係咁。我都有閉門羹嘅時間嘅食過， 有冇係咪就咁一行入去就問佢攞有冇生肖書啊？你哋 系啊，出咗未？ 哇，真系叫好厚颜先得， 唔系好自然嘅，好自然嘅，讲得。就系咁，呢个就唔使。 会唔会有一丝唔好意思嘅？其实 唔会， 唔会， 唔会。 明白。 其实你都系俾紧一个机会嗰间啊铺头或者嗰个品牌做你嘅生意咧， 俾期望佢， 俾机会佢做宣传添啊。 哦，咁我又唔会喺度讲佢名， 唔系，梗系唔讲咧。但系佢卖咗 落你嗰度， 系啦。 系啦，啊咁诶，呢一个我觉得呢、這个诶几、好几好，可以分享嘅。 系啦，要钱嘅，要钱嘅， 要钱嘅咧就系咧，啊朋友，如果你咧都系做啲传统嘢嘅话咧，咁啊又会知道咧，即系旧年涉过太岁嗰啲咧，就应该要还晒咁滞噶咯吓。好即系如果唔系咧，就有啲太迟啦。吓咁、如果系今唔系今年鼠年要。知道自己咧喺傳統上面咧嗰啲所謂咧咩犯太歲啊，有好多唔做啊沖太歲啊等等嗰啲咧，又要準備咧要去做啲傳統習俗嘢噶啦，就是、又要攝太歲啦。咁攝太歲嗱，之前就還咗啦，還咗啦，好跟住咧，哦，真係唔好彩啦，你個生肖明年咧又中喎，咁、你又 會連續兩年都？ 其實我試過幾年咧， 哇，好忙啊！呢、 好忙啊！我試過幾年啊，近呢一兩年好啲咁樣，冇咁密啫。嗱、呢一個咧就亦都係值得咧同大家講下咧，就而家嗰啲嘅做呢一門生意嘅嗰啲鋪頭啊，傳統嘅都係紙扎鋪嗰啲啦。佢哋真係咧都好有呢一個條理嘅。咁咧通常如果咧我哋呢啲咧叫做咧新潮啲嗰啲咧，如果都想話去跟下傳統嘅時候咧，就算你識得去嗰啲地方度去買啲需要嘅用品啦，咁你又擔心自己唔識得去做啦，咁當然依家都好容易，你上網又會 check 到，咁、其實嗰啲鋪頭亦都會嘅，佢都會咧出翻咧成個 run down 俾你嘅，係啊，咁所以咧你如果唔識咧，佢都唔會再詳細解釋俾你聽，佢、就俾張 run down 你啦。 唔係啊，你厚顏攞嗰幾本天書都應該有教你， 嗰啲冇 㗎，嗰啲冇講㗎， 應該冇講攝大歲吧？ 係啊，係咩？冇講還啊，冇講攝啊嗰啲，咁咧有啲朋友咧都係等緊咧就其實嚟緊咧。我自己咧就咁谂嘅，如果咧我身边有朋友想去做呢一个嘅传统活动嘅话咧，咁我都会有啲提醒佢，或者咧，好似话乜嘢日子咧会好啲啊，咁样嗰啲咧，系啦，咁 有分吉日啊时辰咁样嘅。 其实就唔使分到咁细嘅，咁你嗰一日啊，通常咪就立春之后咯，系咪？你立春之后，咁你就要做噶啦，好多嘢都。咁呢个咧就要钱啦，系啦，你起码买嗰啲咁嘅糖果啊，嗰啲嘢啊，嗰啲少少嗰啲关于呢个传统习俗嘅时候要用嘅嘢。咁都系要钱嘅。 哦，咁嗰啲就系有限钱嚟嘅，系咪噶？ 系嘅。 不过有封剑游人啦，应该 好难，系咪？系好难封剑游人。 我真系唔识嘅呢个，真系。 都系因为有一个明码实价嘅，可以咁讲。咁又系唔会话好乸嚟嘅。 哦。 咁但系都会有出入嘅。 一个 package 咁样，通常会唔 系？系啊，一个 package 咁样嘅。 咁啊包晒。 咁啊，其实都高兴嘅，有阵时咧会啦，因为你睇下你會去啲咩地方嗰度咧去做呢個傳統習俗啦。咁你有陣時會做呢個傳統習俗嘅時候，你會發現咧，咦好多啲朋友咧一齊出現咗嘅，因為你哋都係嗰個生肖，即係就算唔使夾咧，都會喺嗰度遇到嘅，真係好有緣嘅。 除非爭十二廿四啦。 呢一啲過年前後咧，有陣時啲傳統嘅活動咧，我自己特別咧就會係上心一啲嘅，因為係咩啊？彭爷爷啊嘛，年纪又翻上下啦，咁、所以要做啲传统嘢、 你要尊重传统咧，要学要学要学。 极地和赤地，仿似两种人。若突然接近，定会惹灾祸。炎夏结霜，中画面太不相衬，但我竟能被你吸引。 陪我坐，任由你光临，但未能高攀，欠缺爱恋魂，难入你心，会激起太多功勋，做你恋人要应付太多厄困，从旁待你好，我与无言奉告，相识得太早，怕燃起更加早，情缘像泡影，怕动人承诺我都未配得到，相恋沿途荆棘满布，怎么到老，自问曾去做想爱那种人，但是仍灰心爱那有侥幸，横越雪山有多少用这命途短送，做你恋人要努力更多，我爱你我都坚信，为何待我好你是如何做到，喜欢得太早， 新年咧有啲朋友嘅傳統咧，就一家大細去睇場賀歲電影， 賀歲片 係啦。以前咧唔知道會唔會係選擇成龍，我嘅年代就係成龍啦， 成龍啦，成龍跟住、 啊、過年要睇成龍啦。 成龍個年代完咗之後，賀歲片就係周星馳、 啊、係啦， 即係仲有一紮王晶嘅戲，我記得有段時間 真係誒嚟緊咧都有誒啲、賀歲片咧會上嘅，咁啊其中咧有一套咧就係、是、愛情為主嘅，咁啊女主角咧就係佢啦，李靖君，有佢唱嘅埋呢一個主題曲啊《高攀愛》。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系边一位朋友？ 今日系阿东啊，早晨阿东。 早晨， 阿东哥。 早晨，晨光第一次咁多位主持。行嘢、 啊，喂，你好，你系阿东， 系小白， 系早晨啊，系、 哦。阿爸唔知喺度咧， 喺度啊， 系爸爸都喺度，阿 O 都喺度，不过佢唔方便同你讲嘢， 系 啦，应一声 ，hello， 系 系， 哦，原来系阿东姐啊，系咪啊？ 吓，叫我东得噶啦， 阿东 ，OK， 系 系啦，咁阿东咧应该。我估到有啲嘢， 乜嘢啊？ 好多人生日咧，系咪啊？ 系啊。 是啊，你又要讲下咯，你会不会是有啲好孝顺嘅仔女咁啊？又 都感恩嘅，三个都孝顺嘅。 哇， 咁啊，今朝早啊，晨光 Morning Call， 你会想会唔会啲仔女生日唔通？ 系 啊，咁请你讲啦。 系，咁就一月三号就大女啦，叫做 Esther。 系 Elsa 生日啦 ，Esther。 Esther 生日， 系咁就一月十七就细女啦 ，Sarah。 Sarah， 咦，全部一月生 日，咁一月23就我自己啦。 哦，全部都系一月 三年。 哇，好开心咁、啊、样， 一月廿三咪一过两日， 系啊，全部都生日快乐噶啦， 系咯， 系啊，系啊。系 哇，咁啊三母女啊一齐庆祝噶咯，一月份 系啊，所以佢哋啲男士好唔得闲，都好重皮啊。 系啊，我觉得反而唔重皮啊， 悭翻同埋 一餐就食三餐 啊， 啊代替 三个份。三个价钱嘅嘢嘛，所以系好重皮噶。 三个价钱啊，系即系要你先识计啦，东啊啊咁啊，仲有系咪有啲亲戚啊？ 都有啲好死党嘅，一月份都好多人生日， 开 心。Linda、爱英啊， 系 Winnie 啊， 呢啲系你边位啊？ 嗰啲系我啲教会嘅姊妹。 啊，教会嘅姊妹，啲教 友生日， 咁啊又搭住呢个农历新年啦，好多时候 系啊。 系嘛？咁你好忙咧？ 29啦，今年系年廿九啦。 系，咁有咩生日愿望啊？当 好老土啦，就系个人都平平安安。 嗯。 世界和平啦，特别你知道社会运动， 系啊， 带俾好多家庭啊、朋友啊、死党会撕裂啦啲关系， 有啊，困扰啊，情绪困扰啊咁咯。 我哋系啊，发放正能量啦，用爱飞翔啊！ 系啊，让爱飞翔，歌名咁样嘅讲到吓，咁你自己通常过生日咧系人哋帮你庆祝啊，定还是你自己会咧主动咧即系同人哋讲定啊？几时 我 喂我就嚟生日啦？ 我唔会嘅， 你唔会啊？ 我 低调，系唔紧要啊，我哋帮你讲咪得咯，过两日生日啊。 但系我会请妈妈食饭或者饮茶。 哦，好好啊， 呢个你嘅传统嚟嘅。 咁所以我啲女都请我咯， 系几时都系咁讲啦。自己嘅生日咧，即系嗰一日咧，系你妈妈最痛苦嘅嗰一日嚟嘅，最痛嗰日嚟噶 啦。但我自己好开心嘅，因为我生佢哋好开心。 咁啊。喺度咧就话一次过就祝咁多位朋友生日快乐， 系啦，送翻呢首歌俾你，你点嘅周柏豪《让爱高飞》， 多 谢你嘅电话，拜拜， 唔该晒。 必须答允，倾讲不必认真。如疲累，我用心急想被吻。无期望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咫尺，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在途无音。人成熟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曾遗憾才学懂珍惜下个。亲手放过，来日拾获更多。沉默的我，旁边永远地留座，仍不知的结果。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无人。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 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灰烬可再生，重新开始相信真心，容许我再走近，终近乎黄昏。愿你都可以接受我一吻。 一首嘅作品嚟自柏豪，《让爱高飞》。啊，时间咧好快脆，会到十点钟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转头会有风骚发布人，明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我哋又再见啦， 拜拜。